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早上啦，咁啊，收音机方面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2023年嘅5月2日啦，今日咧就系农历嘅3月13，咁啊继续咧都有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咁啊望翻出边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8%啊，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属于5至6，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嚟嘅。今日咧并不是公众假期，咁但系你会唔会其实今日又系请咗假嘅咧？咁啊，会唔会交通上面又反映得到市民嗰个嘅去向系咪请多咗一日假咧？咁啊，7:00多嘅时间咧，咁啊 ，Didi 咧就会喺度同我哋倾下偈啦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先有白元浩小白，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咧又系希望大家会继续努力啊干活嘅一天啦，无论系翻学嘅学生，定还是考试嘅朋友，一或系工作嘅每一位打工仔，定还是你只系一位嘅家庭主妇喺屋企啊退休人士，今日都希望大家咧今天咧系好好地善用自己嘅时间。啊，最近咧亦都睇得到咧一啲嘅叫做小故事，令到我咧都有所即系叫做启发啊。咁啊，话说呢个故事系咁嘅。咁有一位嘅男士啦，咁佢咧就行过电脑商场，咁佢咧就睇啱咗一部嘅电脑喎，哇，估唔到咧要成20,000+，咁啊你听得出嘅，都梗系劲啦，系啊，20,000+，我都觉得贵啊，咁但系佢每一个月嘅收入咧，其实就唔多嘅啫，都系嗰啲最低嘅数字，好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同佢太太讲，哇，呢部电脑咧，我真系好想要、啊，咁佢又可以做到好多嘅嘢啦。佢太太咧一句就同佢讲啦，唔好傻啦，呢部咁嘅电脑咧20,000+咁鬼贵，唔好买啊，你买我同佢离婚啦咁样。好啦，咁呢个男仔咧就一直咧都系辗转反侧，好想好想买到呢一部嘅电脑，一直以嚟佢都咧真系冇乜勇气。咁但系佢谂下谂下谂下谂下谂完之后咧，佢就话啦，一个30几岁嘅人。啊，虽然咧就自己读书就唔系好多，但系都叫尚算努力啊。于是乎佢就话啦，如果我连一部自己想要嘅20,000+电脑我都唔买嘅，咁我就真系好对唔住自己、啊。不如我发奋图强，买咗佢先。于是乎佢真系把心一横，咬紧牙关入咗入去呢个电脑铺头嗰度咧买咗。然后佢咧就为咗啊偿还呢一笔突如其来佢需要花嘅费用咧。佢好努力去揾咗其他嘅工作，好啦，佢太太知道咗件事啦，咁又知道佢去咗揾 part time 啦，啊，于是乎咧，佢太太望住佢就同佢讲啦，啊，你真系买咗呢部电脑噶、哦，咁啊带咗佢出去啦，咁啊老公就好惊，啊，系咪带我去嗰啲咩离婚啊嗰啲乜嘢咧？原来唔系、哦，带咗佢车行嗰度做咩咧？佢太太就话啦，你呢个人。咁努力啊，原本都冇乜嘢嘅，但为咗目标你可以咁努力去干活嘅话，不如你睇埋车啦，你睇埋车你就可以咧啊，又有一个新嘅目标咯。啊，佢老公真系俾佢咧讲下讲下嘅时候咧，心都喐。其实呢个咧只不过系想同大家讲，原来我哋每一个人咧，连自己喜欢嘅事情、喜欢嘅东西都冇勇气去到为佢付出努力嘅话咧，可能真系注定系一位失败者。咁每一样嘢，人都系一出世嘅时候咩都冇噶嘛，咁我哋咪要努力去到做，然后搵到属于自己嘅将来咯。 回忆缠住了心事。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淋，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Will you remember me?

放宽咧就现时四一八嘅限制，即系连续四星期每周十八小时，先至符合咧就系四一六连续四星期每个星期十六小时，又或者咧就系四六，即系四星期之内，咁啊总工时咧就超过六十小时，咁啊令到更加多嘅短工时嘅雇员咧就被纳入受保障嘅范围，并且考虑咧就一啲叫做恶意嘅解雇或者咧就系规避连续性嘅合约底下嘅员工补偿立法，咁啊改善雇主咧就设法啊即系避开一啲雇员福利嘅一啲嘅问题。如果你问我嘅，咁梗系好啦，多啲人咧就受到保障，即系正如最低工资当初立法嘅时候，我哋都会见到啊有人受惠咯，咁啊社会上边多咗咧就系展现出笑容啦。如果能够即系保障更加多嘅人啦，譬如好似之前啦，就将最低工资上调去到40元啦，咁啊但系咧其实仲有呢啲叫做长期嘅散工咧，都能够谂办法保障埋佢哋嘅话咧，我相信会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睇下留翻啲高人啦，睿智嘅朋友咧就去谂下点样去到保障一啲社会上面需要帮助嘅朋友啦。 若然习惯的已逐秒失传，但求在记忆一一凝住。心碎时，信念盼好复原。若离座某好友渐已失联，某日或会与他方重遇。仓促告别，未必情感中断。你眼泪如果将烟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自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远期未来，那个你重新过程给转载，挨下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原来。 一首嘅歌曲嚟自 Joyce 郑欣宜嘅《我所看见的未来》。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出面继续23度啊，咁啊，相对湿度74%。早晨啊，吓，继续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一样嘢，咁而家都多咗人开冷气啦，咁啊无可厚非嘅，例如住村屋好似我咁啦，唔系净系热嘅问题，半夜三更嗰啲蚊咧都几骚扰啊吓，落咗蚊网咧，咁啊又好焗，咁即系都会选择呢个方向啦，咁但系咧我就会选择时间制，可能两个钟咁瞓着咗啦，咁咪等佢自己熄咯，咁尽量咧都谂多啲方法咧就悭电。咁但系如果你话冷气机嘅时候啦，一开可能大家都会发现本身有啲霉味啊、噏味啊、臭味咁样，咁啊可能系错觉嚟嘅。咁但系当冷气机嘅温度咧其实高于或者咧就系同室温相近嘅时间，冷气压缩机啊就其实就唔会制冷，形成咗送风嘅，即系咧就好似开咗风扇咁样。咁啊期间冷气机就会将室内嘅气味咧收集，再由出风口嗰度咧就送出嘅，形成冷气机咧有臭味嘅错觉啊，情况咧其实相当之常见。咁啊而室内嘅温度较低嘅时间咧，臭味就唔会咁明显嘅，所以咧大多数餐厅嘅食肆冷气温度咧都会咧就系调校到比佢偏低嘅，咁啊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吓。咁如果你话要处理呢啲问题嘅时候，应该点样处理咧？咁啊当然有办法啦。咁啊嗱，冷气机咧喺秋冬咧即系唔系好成日用嘅时间，容易积聚尘埃，其实就会令到嗰个蒸发器啊容易咧就结霜，引致咧就风嗰个弱咧就风嘅就会减弱啦，或者冇风，同时都会即系减慢咗咧嗰个降温嘅速度噶。咁所以咧，大家呢方面首先咧，我哋要注意一下噶。咁另外咧就系、是、另外嗰个就系要滴水嘅问题咯。不过其实咧都应该喺咁讲啦，冷气机咧长时间闲置嘅时间，最好咧都系先做一做咧就系、是、有几个步骤，包括咧就系、是、清洁佢个盖同埋隔尘网，清理埋嗰个水喉啊吓。都是要用1:99啦稀释的漂白水将它消毒的。用喷壶也要在那个蒸发器消上面就拍喷啦消化毒啦。同埋用大量的清水灌入去清洗。所以为什么每一年呢都会有人说要喂都要清洁一下要洗冷气喎。不知道你今年做了没呢？咁当然啦，仲有好多呢就是关于洗冷气或者清洁呢啲霉味的问题同埋办法嘅。下星期又可以再同大家讲下应该点样处理。其实自己做都得噶，唔使下下叫人做噶。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再忘记，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看看合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纯属就似那一天，时间幕底晚忘记家中宝贝女， 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时间乐队演奏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美女子挥棒，妹子着睡，谁人延续下句？人生有太多累，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本嚟呢一首嘅歌曲嚟自李克勤嘅《延续》，23度嘅气温啊，咁啊，转头新闻简报翻到嚟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朝头早有白卷好小白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将会采用委任、间选、直选的混合模式，当中直选议席比例预料会减少至大约两成，参选人亦都需要经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保符合爱国者原则。据了解，行政会议将会讨论有关方案，最快今日公布详情。消息指，新一届区议会议席数目将会同现届差唔多，即系大约480席。若果按呢个议席数目计算，两成直选即系大约90几席。若果有关方案获行会拍板通过，将会系区议会首次引入间选制度，亦都系自2012年嘅第四届区议会之后再次恢复委任制度。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与到访的菲律宾总统史瓦赫斯举行会谈，他重申美国对菲律宾包括南海的防御承诺是牢不可破，而美国会继续支持菲律宾军队现代化目标。史瓦赫斯就指，当南海、亚太和印太地区局势日益紧张时，菲律宾希望与美国这个签订防御条约的伙伴加强和重新定义两国关系以及可扮演的角色，是非常自然的事。两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当中提到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两人承诺致力保障南海的航行和飞行自由，并且期待在菲律宾、日本和美国之间建立三边合作模式。声明又说，拜登将会向菲律宾派遣贸易和投资代表团。法国反对退休制度改革的民众在劳动节再上街示威，多地再现暴力事件，至今有291人被捕，至少108名警员受伤。总理博尔内批评有关暴力事件令人无法接受。内政部之前表示，全国有782000人参与示威，当中首都巴黎占112000人。不过工会就说，全国有230万人响应示威，巴黎占55万人。因应示威规模，警方获批准使用配备摄录镜头的无人机监控示威情况。不过人权组织就批评这样做是侵犯基本人权。总统马克龙在社交网站说，要在劳动节感谢工人为国家作出贡献，但他未有提及全国的示威活动。代表加拿大10多万名公务员的工会表示，已经同政府就加薪问题达成新协议。12万名公务员结束持续超过10日的罢工。不过，税务局超过35000名员工因为遥距工作、工资和工作保障等的关键问题，继续在劳动节罢工。工会自2021年以来一直就新工资合同进行集体谈判。 上個月中，工會因為不滿政府提出的加薪幅度未能夠追上通脹，加上遙距工作等的議題未達成共識，發起全國大罷工。超過150,000名公務員響應，多個政府部門近乎停擺，導致護照更換、納稅申報等的服務出現延誤和中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他们买足劳工保险的。 我是都不买，奈得我咩好啊？ 雇主不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的。雇员还可以打2815-2200找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95年，联系香港。 我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公共广播陪伴了我们95年，在这里我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希望未来为我们制作更多精彩的节目。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近年在香港赏枫叶、赏樱花成为热潮，专家认为绿化城市有望带动香港旅游业，而政府亦大力推动城市绿化，更成立绿化园景及树木管理组去协调各部门。经营了几年，究竟成效是怎样？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绿绿无穷，星期四晚7:30，港台电视30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早上嘅6:37啦吓，咁啊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咁啊朝头早6:30嘅时间咧，咁啊就唔使一个人啦，而家行孖必啊， 系咪开心好多啊？ 行孖必开心。有人气啊嘛，其实 一齐笑一下系咪？ 系啊，我哋直播室咧，其实啲冷气都冻啊吓，咁你多个人喺度行嚟行去咧， 暖啲， 哇，暖好多， 有啲人 气 啊， 系啊，即系 Vicky 而家都试到咧，朝头早其实入嚟嗰下，其实呢个直播室系有啲寒嘅， 系冻冰冰啊， 系啦，因为半夜阿刘龙仔隔篱房啊嘛，咁呢间房冇人喺度出入啦， 系， 咁啲冷气就聚咗喺度嘅， 系，跟住姐姐又清洁完啦，冻冰冰嘅所有嘢， 系啦，冻冰冰嘅，咁所以有翻啲人气咧。6:30开始咧，咁啊好啲啦吓，咁啊亦都可以多啲声音啦，同听众一起分享一下嘅。今日朝头早咧，好想同即系 Vicky 啦，同听众讲样嘢。其实早前咧都见到政府就有啲声音啦，咁就话到啊，嚟紧会唔会就系禁呢一个嘅叫做胶手套咧？咁各类型嘅胶手套咧，其实都又有機會會係禁嘅，咁除咗膠手套之外，仲有其他嘅喎。 係啊，我知啊，我見到咧，仲有啲棉花棒啊，然後充氣嘅打氣棒啊，即係嗰啲乓乓棒，係啦， 即係演唱會嗰啲。 係啦，跟住一啲派對帽啊，party 帽嗰啲咧，即係生日戴嗰啲帽嗰啲啦，跟住一啲蛋糕嘅裝飾啦，雨遮袋啦，即係我哋去商場入邊嗰啲膠袋啦， 嗰啲好方便，一插插入去，跟住就拉走， 係啦，跟住有一啲食物嘅膠黏。 签咧都唔俾会禁止，一啲胶牙签都唔俾咯，会禁止咯咁样。 嗯，咁啊，即系有好多，当然系出发点就系为咗环保啦。好啦，咁如果系我嘅话咧。以上我諗緊各樣嘅嘢係我自己啊，因為我唔係我而家我做緊廣播啦、 嗯， 我並不是從事飲食業嘅。咁、 嗯、 如果你話作為一個食客嚟講咧，就算冇交手套咧，我都 OK 嘅、 嗯。 不過我有啲現象我見到啦，譬如有啲快餐店咧，其實佢之前咧。都有啲洗手盤去俾人洗手嘅， 係啦。而家有好多快餐店都 有，但我見到有啲反而拆咗。 哦，係啊， 係啊。 哦， 我 但你會唔會去洗啊？ 我會嘅、哦， 你會去洗 嘅。係啊，係啊，因為我、可能我自己本身咧，以前細個即係成日都會去東南亞地方嘅。咁東南亞地方就好中意食炸雞嘅。咁佢哋食炸雞咧，其實佢哋間餐廳入邊好多咧都係會有個洗手盤喺度，咁、等大家食完嘢之後咧就可以去洗手。咁我自己咧係掰洗手多過戴膠手套嘅， 因為有陣時啲手套都會穿窿㗎。 係啦，同埋其實你就算唔穿窿咧，你都發覺 都有啲油， 係啦，都有啲油喺度嘅。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咧，膠手套其實唔係話真係好即係食嘢方面啦，唔係好隔到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嗱，我作為普通市民咁，梗係可以咁樣諗啦。咁但係如果從事呢方面工作嘅朋友咧，我諗就好難啦。 係，我覺得整蛋糕難啲啊。 嗯， 因為整蛋糕你話如果生食嘅嘢，你始終會煮熟啊嘛，係咪？咁、但係你譬如整蛋糕嗰啲咧，你真係要用手去。整個海綿蛋糕啊，同埋嗰啲好難戴一個平時洗碗嗰啲膠手套 啊 嘛， 哦、 即整蛋糕就比較難咯。咁、可能大家就會有個顧慮喺度咯。如果即係譬如整嗰個人蛋糕師傅，佢冇戴手套嘅，但係嗰樣蛋糕可能已經焗好咗，咁佢唔會再翻熱嘅啦嘛。咁係咪衞生咧呢一樣嘢？我覺得呢個係有啲要諗下。 即係例如壽司咁樣啦，即 係 係啦。咁壽司其實大家都記得，無論係香港定還是係譬如壽司嚟自日本噶嘛。 嗯 咁其實佢當地都有啲師傅咧係會戴手套嘅，咁、有啲當然譬如好老字號嗰啲其實佢唔戴啦，咁但係有啲譬如食客咧佢哋就會好擔心啦，哇！我阿媽整嗰啲我梗係放心啦，屋企環境我亦都放心啦，咁、但係如果係出邊譬如餐廳嘅人流咁多嘅時候咧，會唔會擔心啲菌都多咗，又會唔會擔心係真係戴手套會衞生啲咧？咁、多咗呢啲嘅叫做講法嘅，咁我自己都會覺得咧，如果係壽司鋪嘅。我都仲可以接受佢系唔戴嘅，但系我会成日望个师傅咯， 系咪啊？ 即系望个师傅佢会唔会 企出嚟啊嘛？ 系啦， 你都会望到啊嘛。但系 即系会唔会多手搞下个鼻啊呢啲咧？ 系唔系？其实而家可能疫情好咗啲嘅，我见到佢哋咧而家都有嗰啲兜住个口，但我估之后都会禁翻嘅呢样嘢。 系啊，其实系的而且确唔环保嘅。咁你嗰个兜咁样兜住个鼻，其实你用完之后 又 抌。 除非佢真的洗又抹啊，再清洁。 咁但系又牵涉到好多工序喎。 系啊。 咁大家要谂啊呢、這个。 系啊。 所以大家即系喺各方面咧都要谂一谂，要取舍一下。咁啊，边一个谂法先至系最啱大家用啊吓？ 我系 V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中意就系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我嚟讲，每一日都系一个新嘅挑战。一齐打开我哋嘅眼。口鼻皮肤感受新的一日啦！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嘅6:42啊，咁到底会唔会禁咧？咁之后嘅情况会点咧？咁我就唔知啦。咁我自己就我都偏向环保嘅，咁但系都要喺环保以及咧就系、一班会用到胶手套嘅朋友，即系佢哋嘅工种上面咧，要帮佢哋谂下办法，先至咧去到实行，咁就会互相保障啦吓。好啦，晨光百科咁啊，朝头早提提大家啦，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啊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中级度嘅水平。今日咧都同大家讲下咧就切洋葱，切洋葱咧经常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咧，就系你会流泪，你会喊嘅。冇错啦，咁啊点解会咁样呢？原来洋葱嘅细胞入边含有咧就系硫化物，呢个成分咧就系辣味嘅来源。咁啊生食洋葱嘅时候都会觉得辣噶啦，但煮熟咗之后你会甜噶。啊，洋葱真系好搞笑啊！ 切洋葱嘅时间咧就会喊，系因为咧就呢啲硫化物，咁切洋葱咧就破坏咗洋葱嘅细胞，令到呢一类型嘅物质咧就释放到去到空气入面嘅。咁如果硫化物进入咗眼睛或者鼻哥咧，原来就系会刺激到我哋嘅黏膜而流出眼泪。好啦，硫化物咧就容易溶喺水入边嘅，如果温度低就冇咁容易释放喺空气入边噶啦，所以有办法啦，先将洋葱浸水，或者就将个洋葱放喺个雪柜入面，咁你就算切嘅时间，你都发现咧，原来呢个洋葱咧真系点切，你都冇乜眼泪，唔系代表你个人点样啊吓，即系变咗，系个洋葱嘅硫化物因为温度而改变咗，咁啊令到佢冇咁容易咧释放喺空气入边，咁啊好事嚟嘅。咁所以大家如果以后切洋葱嘅时候就知道啦，先将佢放雪柜拎出嚟切咧，只眼咧就唔使成日喊啦，又或者先攞水浸一浸佢，浸佢一阵间，今日先再切嘅话咧，又唔会搞到因为切洋葱成面眼泪咯。这个康海家灭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咧，咁啊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就承接翻上一个星期啦。咁我哋都讲咗啦，就系嗰啲鸡蛋啊，原来照鸡蛋嘅时候咧，系有咁多功夫喺度，原来系真照嘅。咁我细个嗰啲套路都有扮照，跟住就摆咗落阿妈个买餸篮入边嗰啲咧，就唔好学啦。不过今日都应该冇乜鸡蛋有喂俾大家照噶啦吓。咁但系咧，上个星期我哋未讲，其实原本想讲嘅咧。 就是雞蛋它不同煮法到底會不會對它的營養成分是有所改變的呢？我們今天的重點呢就放在這裡先，交給你裡面，譬如煎啊、炒啊、煮啊、炸烚啊，這樣是不是照道理都是烚啊應該最好的啦，是吧？ 為什麼你覺得？ 因為油呢是一個挺高溫的，咁會唔會過咗100度之後係容易破壞咗佢入面嗰個營養呢？我咁諗啫。 其實呢烚蛋係真係以雞蛋嘅唔同食法方面嚟講呢係最好嘅，我會覺得。 下次我都中喎，我都中喎。 係啦，但係呢點解呢，就係都係講個油，只不過呢就係講緊呢，其實如果喺個處理方法唔同呢，個蛋食落肚所吸收到嘅油分係非常之唔同嘅。 嗯。 系啦，咁一隻雞蛋咧，我諗好多人唔會知道咧，原來雞蛋咧係有脂肪嘅，係啦，咁而個脂肪就喺個黃度，個蛋白係零脂肪，係冇脂肪嘅。 哦，蛋白係零脂肪嘅。 冇錯啦，係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話，我想控制翻個膽固醇啦，以前就會淨係食蛋白啦，咁就因為撇除咗個脂肪位置啦，咁。 咁如果你話如果你話坊間，唔好意思啊，坊間有啲雞蛋咧，佢嗰、那個係偏紅色嘅。或者偏淡色，咁即係代表佢入面個營養成分其實係咪都係不一樣㗎？ 嗱，呢個唔係嘅，呢個係 ，sorry 嚇，呢個係嘅，就是、主要其實睇佢個飼料。咁、越黃嘅話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因為含嗰個嘅胡蘿蔔素會較高，所以個蛋黃咧就會比較黃啲，即係其中一種嘅維他命 A 嚟㗎啦，胡蘿蔔素係啦。 咁樣。咁如果坊間有啲佢專係標榜話我哋係特別紅嘅，營養特別豐富，咁其實係又合唔合邏輯嘅咧？ 嗱，合邏輯嘅，咁而家亦都有啲標榜咗咧，講話譬如加咗啲線落去啊，加咗啲Omega 3脂肪酸，就是、其實點解會有啲話我會多呢啲，有啲會少嗰啲咁樣咧？咁就係其實就係佢用咩飼料，個飼料佢可以係話譬如以前有力康蛋，同埋力康蛋係白色嘅啦，咁啊甚至乎個殼就係我哋普通見到嘅雞蛋嘅話就係肉肉地色嘅。咁其實就係用嘅飼料都唔同，譬如粟米嘅，咁就會個雞蛋會白淨啲啦，個雞蛋殼係啦，咁亦都咧，即係而家有好多啲飼料可能會係添加咗營養素落去先，咁所以咧嗰、那個雞咧食咗嘅話，佢就會有多啲嗰啲唔同嘅營養，而生到嘅蛋亦都會多啲唔同嘅營養啦。咁主要就係真係個飼料唔同嘅。 哦，咁即係雞蛋殼嗰個顏色其實係取決於。唔單止係雞嘅品種，甚至乎嗰個飼料嘅， 係啊係啊，都會因個品種飼料方法而影響到啲顏色啊、黃嘅顏色啊呢啲咁嘅樣咯，係啦。 哦，咁我哋打蛋嘅時候，如果有啲雞蛋殼咧就容易啲爛脆啲嘅，有啲雞蛋殼咧就可能硬啲嘅。其實有冇話係咪即係硬啲嘅雞蛋殼嘅雞蛋，佢入邊嗰個營養一定係勁啲嘅，所以連個蛋殼咧都勁啲咁樣咧？ 咁又未必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勁唔勁啲呢，其實因為雞蛋都係一個細細地嘅一個，講緊成隻蛋都60克，去埋殼其實就冇60克㗎啦。咁、那個份量咁細，那個營養個差距係咪會變咗超大嘅呢？其實又唔係嘅，只不過佢可能會係比起個其他一啲冇特別加過一啲嘅額外營養素嘅雞蛋上，佢會有啲優勝啲嘅營養喺度囉。 哦，嗱，咁入返個主題啦，除咗烚蛋之外啦，咁仲有头先提过嘅煎蛋，炸嘅，即系真系会有啲调教煮餸嘅方法咧，炸噶嘛。咁啊，仲有其他譬如烧嘅咁，咁系咪真系嗱烚嘅最健康啦？咁其次嘅又系应该点样烹调咧？譬如荷包蛋啊、炒蛋啊，又或者暗裂啊，咁系咪个营养又真系差好多嘅咧？ 其實再要去睇啦，一隻蛋我哋講緊個蛋黃有一茶匙油嘅脂肪嘅，咁、而如果你去煎蛋，咁就要睇下你用油嘅毫嘅程度啦，即係有啲人咧就叫做我少少地落幾滴啦，但有啲哇 黐底喎 ，Mimi 你都煮餸，如果落一滴佢真係黐底嘅喎。 咁要睇下你用咩厨具啦，呢啲嘅配合啦，係啦。咁跟住之后呢，有啲可能煎蛋已经好好㗎啦，就会落两三茶匙油落去，因为 炒饭咁样落到。 因为咁样呢个蛋嘅边呢会好香。 係啊。 好香好食嘅嗰个。 冇错啦，咁就嗰啲就会多啲油。咁而去到可能炒蛋奄列嘅话咧，咁如果你打咗只蛋嘅话咧，你会去见到咧，其实炒起个蛋个量好少。咁所以你想要望落去个炒蛋个量多啲，其实有阵时唔止一只蛋，可能两只蛋。咁两只蛋有两个黄噶咯，两下豉油咯，跟住又要再落煮食油去煮佢噃。 哇，原来咁样嘅，我真係冇諗到原来佢一隻雞蛋就好似等于一茶匙油咁呢个 concept 喎。 係呀，咁所以其实个蛋嘅量越多，跟住之后要落油煮佢，又会随着嗰个份量越多，咁所以个蛋就会变咗越嚟越油，越嚟越油㗎啦。咁亦都出面好多时食啲早餐会有双蛋，我甚至乎有啲人会去到一啲有三隻蛋咁样样添。咁其实好犀利嘅，真系呢个真系要小心咯，系啦。啊，咁除咗烚蛋好之外，就蒸水蛋咯。因为蒸水蛋都系其实主要加水落去，咁但系就系睇下你最后会唔会濑啲熟油啊、豉油啊嗰啲上去个蛋上面，爱嚟俾味。咁嗰度就系最后令到你食嘅蛋肥唔肥啦。 系咁，要嗱，我又讲开即系蒸水蛋啦。咁如果你落嘅材料除咗系水啦、蛋啦之外，我系咪选择一啲，譬如我哋成日都话海鲜几好、啊，食下嗰啲，例如系譬如急冻嘅海鲜，放啲虾仔啊、带子仔啊，咁其实系咪都系偏向健康嘅一个蒸水蛋食法嚟嘅咧？ 系啊系啊，咁其实亦都有传统摆啲瘦肉碎喺底下，亦都冇问题嘅。咁、或者瑶柱蒸水蛋都得，咁但系瑶柱蒸水蛋就系要知道瑶柱都咸咸地噶啦，咁、就用咗瑶柱嗰个味爱嚟蒸个水蛋，就唔好再额外又加盐加，又面头又要再淋啲熟豉油落去啦咁咯。 嗯，好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是、鸡蛋嘅煮法就是、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就是、太阳蛋啦、虽然头先就讲咗奄列啦，咁但系太阳蛋亦都即系好似头先所讲荷包蛋就煎到个脆会好食啦，咁但系荷包蛋有啲咧就煎一面嘅，有啲煎两面嘅。咁如果你煎两面，甚至乎嗰个蛋黄个熟成程度，其实又会唔会影响咗嗰个价营养价值嘅咧？ 好多时我哋都讲咧，其实煮熟咗咧个蛋白质系容易吸收啲嘅。咁但系而家其实讲紧话食全熟蛋定系食太阳蛋，即系个蛋黄半生熟咧咁。咁、我哋都系其实系紧张嗰个含菌量嘅啫。咁、但系都好嘅，而家有啲嘅市面上有啲鸡蛋咧会讲咗佢pasteurize 过嘅，咁即系经过消毒过噶，好似奶嗰、那个我哋新鲜嗰啲屋仔盒咧，雪柜嗰啲奶又系同一个个个。嘅消毒方法嚟嘅，系啦，咁佢就可以令到个含菌量少咗啦。咁亦都有啲蛋写明系可以生食用噶啦。咁嗰啲会比较好过我哋随意去拣一只即系唔知喺边度嚟嘅蛋去食。咁、而嗰、那个如果个含菌量高嘅话，有阵时久而久之，我哋入面生虫又唔知，咁亦都可能小朋友更加个免疫系统嗰啲会低啲，咁食咗会唔会有咩唔舒服嘅？咁其实有个危险风险喺度咯。 哦，即系好似嗰啲譬如食日本串烧，有阵时都中意攞只生蛋，另外装开俾个碗你咁样，咁去到食嘅。咁嗰啲鸡蛋咧，都建议就系选用翻就一啲已经消毒嘅鸡蛋，咁其实就可以安心食用嘅。 是啊是啊是啊，即而家好即是香港都有啲日本嘅超市啦，咁、所以佢哋都有一啲即譬如已经系温泉蛋嗰啲啊，佢都讲明系即安全食用啦，或者有啲系已经系即讲明系可以生食嘅，咁写明呢啲会比较好啲咯，系咯。 嗯，咁蛋白呢，蛋白同嗰啲譬如半生熟嘅蛋白同全熟嘅蛋白个营养系咪就差唔多㗎？ 始终蛋白呢都系纯蛋白质嚟噶，咁所以都系如果能够熟食啲嘅话，以吸收度系会比较好啲咯。 哦，嗱好啦，最后一条问题啦，就系蛋白同蛋黄中间咧，咪譬如你烚蛋，咁你发觉中间有一个好似咩青色定系唔知银银地色，总之咁上下唔同颜色嘅，好似有一个一层膜咁样个圈噶，圈住个蛋黄噶，咁嗰个颜色好似鱼鱼地嗰个颜色咧，其实有冇啲特别嘅嘢嘅营养喺度，定还是啲古灵精怪嘢嚟噶？ 嗱，呢个讲真，我又冇考究过、 哦， 咁但系系啦，咁但系即系因为我哋咧，其实通常只系讲紧咧鸡蛋个黄啦，同个蛋白。咁如果你问到呢个嘅话，咁我哋又冇特别考究过。其实理应就冇乜喺个身上又产生一啲好特别嘅一啲嘅唔好嘅作用啦，起码呢啲系啦。 哦，系啦，系我呢咁刁钻嘅人啊，即系打烂沙盘问到笃啫。 系咯，系咯，系咯，我都哇，你咁深入研究佢哋。鸡蛋嘅咧， 系啊，因为我有阵时咧会参加嗰啲 workshop 咧，佢都系教大家去到用鸡蛋去整嘅。我见嗰啲厨师咧，其实即系我上堂嘅时候，嗰啲厨师又教翻我咧， 哇！佢哋落啲雞蛋啊，跟住可能再加啲可能落糖啊，可能油啊，其實真係好誇張啊！所以咧，我頭先一聽到 Mimi 就講就話，本身一隻雞蛋嘅蛋黃都係已經一茶匙嘅油份嘅話咧，我個心都寒咗一寒啊！哇！咁我每一日食雞蛋嘅時候，其實唔係諗到底嗰隻雞蛋淨係含唔含菌量嘅問題，嗰隻雞蛋本身嘅油份同埋嗰個脂肪啊，會唔會吸收好多？咁雞蛋固然之健康啦，但係會唔會？吸收埋嗰啲唔好嘅都吸收太多咯， 系啦系啦，即系其实而家即系好多人都放翻松去食个黄，因为觉得个黄嗰个营养嘅价值系好值得佢摆落土食嘅咁。咁、但系变相你点样食法嘅话，呢个都要注意，因为真系鸡蛋咁好，我哋就应该用最好嘅方法去食佢，而唔系话哇嗰、那个好美味啊，不如去食只炸蛋啦、啊，或者哇食一个大鹌鹑啦，咁鸡蛋咁营养好，但系自己身體承唔承受到咁高卡路里、咁高脂肪咧？咁呢個真係自己要諗清楚咯。 係啦，嗰啲脂肪咧，係咪都可以靠運動抵消翻㗎？嗰啲脂肪 可以，但係其實做運動要即係好努力去做好多運動，先能夠配合到即係你啦飲食上嗰啲額外超標咗嘅營養啦。 明白明白，咁啊睇下大家自己計數啦嚇。如果有問題嘅話，就自己揾翻啲註冊營養師問一問啊。今日朝早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Mimi。 好，唔該曬，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小白。點樣先算係一個 good morning？ 能夠一起身見到身邊嘅人對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實同埋簡單，就已經係一個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線。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7:07啦，咁啊，5月2日嘅早上嚟嘅，咁啊，农历嘅3月13。直播室入面啊，除咗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咁啊，其实头先6:30都有同阿 Vicky 倾过偈啦，所以 Vicky 都喺度嘅。 早晨， hello, 早 晨大家。 另外咧，就梗系交通组嘅 Didi 啦，咦，今日紫色 Didi 系啊， 紫色 Didi， 好似嗰啲五星战队嗰啲 friend。 我中意紫色噶， 哎呀， 系咩？ 所以我屋企啊，冇錯啦，所以我屋企嘅睡房啲牆紙全部都係紫色，窗簾又係。 咁你老公都仲中意紫色噶？ 佢冇得 say 嘅，佢冇乜所謂嘅。 呢啲就霸氣啊！ 都唔係啊， 我冇嗰啲啊， 互相尊重啫咁又咁講。男仔冇乜所謂嘅，我諗佢冇乜所謂。你係比較特別啊嘛。 有所謂唔出聲咋？ 咁啊，即係冇所謂咯。你出聲就有所謂。 一係一出聲，一係唔出聲。 係啦，所以最好就唔好出聲咯。 大方啊，做男仔要大方。 咁啊系，算啦，让下女仔咯， 系啦，佢开心咪大家都开心咯， 大家让一步咯。嗱，虽然我拣晒我个房个色咋，咁但我都让翻俾佢嘅洗手间嘅颜色俾佢拣。 哦，系咩？ 系啊，一人一步咯。 哦，咁都几好喎，黑色嘅洗手间。 啊，唔系黑，唔系，系一个点样讲？系少少肉色嘅肉色。 哦，佢中意呢只色啊？ 系啊， 哦，几好几好，咁啊，一人让一步啊， 吓，个人个人， 大家有大家嘅天地咁，所以佢去厕所都应该去耐啲嘅。 好难嘅，你点知？我想講話好難迎合每一個人的口味，因為每人中意嘅都唔同嘅，有啲人中意快，有啲人中意慢。但你講得啱，去洗手間真係去好耐嘅。我哋唔講洗手間，講翻交通。 好啊，講交通，出邊交通點咧？ 好啊，今朝早幾好嘅嚇，恆常嘅車龍啦，都係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進發花園個樽頸位比較車多啫。咁而隧道方面咧，就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開始繁忙啦，去到理工灣位，咁呢一個嘅牛頭角嘅水管急收咧都一段時間嘅啦，牛頭角。 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嘅快线咧仍然封闭嘅。交通消息暂时就系咁多啦。 咁大家都留意住啦。 系咯，都唔算系好繁忙啊，系咪啊？都仲系好畅通嘅，算 系啊。放完假第一日咧，我相信会早少少开始咧，就车龙会啊出现嘅，同埋会长少少咯，因为放完假啊嘛，琴日 系咁，但系都仲可能有啲朋友啊放紧假，攞多日啊嘛。 攞多日有可能，攞多日就变咗今日星期二。 今日星期二佢攞多日，咁咪放埋今日四日咯。 系四日可以去远少少咯。 可以，可以。 考生就要考试， 考生就要考试。 系啦， 不过考试期间啲父母多数咧，好多时都会陪住啲仔女嘅，咁所以都去旅行都少咗嗰啲。系啊，咁正常嘅，第时小白你都可能会系咁咯。 是的咩？ 我覺得，因為你一個非常 我諗住佢靠自己噶啦。 唔係，有時有啲鼓勵嘅意思，即係話你唔會去遠行咯。 有嘅，有嘅， 陪下去食飯啊， 不過今時今日咧，就啲科技都咁發達啦。就算我係啦，如果講出 trip 咁。都成日打電話俾佢。 唔係，可能仔仔想你爸爸你去旅行啊，我想靜靜地温書啊。 都啱喎，好似我侄女，我侄女咁咧，佢今年 DSE 嘛，咁佢考試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佢反而好少喺屋企，因為佢喺出邊咧，係啊，佢直頭book咗個我諗都係book咗自修室啦，即係類似一間房仔咁，佢話幾個同學仔一齊夾粉嘅，幾個中意讀書嗰啲咧，咁喺入邊咧就大家讀嘅，咁佢翻到屋企，即係佢細佬妹就嘈啦，咁所以就唔係好讀到，咁所以用咗呢個方法咯，咁係。可能父母太過干預佢呢一批呢一 type 嘅DSE 考生咧，可能仲影響佢哋讀書嘅情緒，等佢自己發揮。 係啊，有細佬妹，有細佬妹干擾又可能又差啲，一個就好啲咯，即係好似我咁樣，得一個就靜啲。 冇錯，我細個咧就負責干擾兩個家姐嘅，不過唔成功。 總之個人有個人性格啦，我仔就唔係嘅，一定要我陪住佢嘅，所以個個都唔同。 嗲你咯，你個仔。 唔係嗲嘅，性格問題啦，男仔冇得嗲嘅佢係啊。咁講開咧，我哋講翻啲開心嘢。嗱，好好喎，運輸署咧同九巴又多一條新嘅巴士線。 好 喎，我哋每朝早聽到呢啲就好開心嘅，希望大家多個選擇啦。呢一條過海巴士新路線啊，新嘅嚇，喺早幾日嘅啫，就係673A 啦，就係由九巴經營嘅啦，就係逢星期一至五嘅上午繁忙時間啦，就提供由上水去翻中环嘅临时街，同埋下昼繁忙时间提供由中环嘅香港站咧，就去翻上水嘅。咁呢个服务咧就系前几日开办嘅啫。咁好啦，上水去中环嘅香港站会途经边度咧？就途经上水嘅翠丽花园、天平村啦、联和墟、长华村、华明村、天后、铜锣湾、湾仔、金钟。咁去过海嗰方面嘅隧道咧，就系行呢个东隧，同埋沙田嗰边就行大老山隧道嘅。咁特定服务日期嘅，星期一至五啦，上水就开一班，朝头早6:50。咁另外中环香港站咧就系开下昼一班5:09嘅，星期六日公众假期不设服务， 即系得一班嘅啫喎。 系啊，朝头早一班同埋繁忙时间一班咯，就系由中环开翻去上水，咁就星期六日公众假期不设服务，唔紧要啦，都系嗰句啦，慢慢希望佢 系咯 越嚟越密，越嚟越密咯，咁起码 有多啲人搭嘅， 多啲人搭嘅时候咧就系多啲服务咁样咯， 班次 变两 班咁样， 冇错啦，就系673A 啊，就系来往呢个上水至到中环嘅。 我自己都睇住一啲嘅我自己屋企附近有陣時都有啲路線，嗰啲路線咧都係假期先有嘅，咁啊亦都睇住佢哋嗰個班次咧越嚟越頻密。咁有陣時因為我嗰度又山路多啦，開頭其實都係單層嘅單層嘅巴士服務嚟嘅，咁但係後屘見到佢哋會喺繁忙時間嘅時候咧。突然之間開一兩架咧雙層嘅，咁啊好快脆嘅咧，咁啊疏導翻嗰啲排隊嘅人流，咁所以都係靈活嘅，即係社會上就係需要呢啲靈活變通嘅方法咧，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便利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即係死牛一面頸，用同一個方法咧唔得噶啦，而家。 啊，你覺得啱啊？一成不變就搞唔掂啊！ 係啊， 總之就真係要變啦，你都講得好啱。 咁有陣時啲九巴再開多啲路線啦，睇下邊一度需要。市民服務嘅，咁啊去嗰度開一兩班試一試一下先 ，OK 嘅，又再提供多啲呢啲嘅服務咯。咁啊而家啱啦，上水啲人如果朝頭早係翻中環嘅時間啱，就可以搭呢架啦。而且仲可以喺巴士上面瞓覺，即係我自己咁，即係雖然就話有啲人就話喂巴士瞓覺唔好喎， 個人選擇。 但係朝頭早你真係好難， 真係想瞓下， 搖下搖下咁樣。 道理还道理，你讲嗰啲比较人性化， 系啦， 冇错， 系啊，咁你真系搭车你熬下熬下，如果你就坐上边嗰 层，超级好瞓啊， 超级好瞓啦、啊。如果你将去煲剧嘅，咁你朝头早嗰段时间、你又唔使周围行，你周围行煲唔到剧噶嘛。 系啊，不过唔系，其实呢啲咁长途嘅路线咧、我知道好多公公婆婆都中意搭噶，因为佢哋冇乜嘢做啊，即系好似 欣赏风景可以。 系啊，我姨丈咧攞咗呢一个2蚊嘅， 哇，开心到不得了， 2蚊优惠啦，咁佢哋去搭呢一个巴士咧，佢哋就会觉得咁我反正冇嘢做啊嘛，咁我就搭个长途车出远啲，去远啲，然之后可能去到嗰边饮个茶，跟住又搭翻转头咁样咯。 啊，真系几好啊！依家政府嘅补贴咧，令到好多长者啊都可以咧身心康泰， 系嘛、啊， 出街行多啲，人都开心啲。 系啦、好，唔该晒 Didi， 唔 该晒。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 O 啦，早晨阿 O。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Vicky， 早晨咁多晨光听众朋友，早晨， 早 晨， 出边天气如何咧？ 哦，今日啊有啲风、哦，咁、所以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可能觉得，哇，今日有啲凉风送爽咁样啊吓，咁啊时大时细啊啲风，头先咧一路听住你哋同阿 Didi 讲下啲新巴士路线嘅时候咧、都真系感受到，哎、有啲风咁、样，都好凉少少啊吓。不过老实讲啊，踏入五月咧。就大家都唔想去熱得咁過分嘅，所以有啲微風可能都係正嘅。不過咧，太陽又未見到啊嚇，依然同過往嗰幾日一樣啦。咁啊，天空都係灰蒙蒙一片啊嚇。睇下叫中午嘅時間，有機會太陽先露一個面咯。 好啊， 即係啲明星咁樣啲太陽。 係啦， 露一兩 露一露面， 跟住又走一走啦啊，係咁樣。詳細天氣俾翻你兩個講。 OK， 唔該曬，唔該曬。咁啊，長長嘅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嘅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咧大概會去到26度嘅，吹和緩嘅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㗎，亦都有一兩陣嘅驟雨嘅。咁啊，見到而家室外氣温係23度，相對濕度72%啦。咁啊，空氣方面咧就一般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就係。是属于五中级度的水平来的。朝早7:16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呢、這个环节咧，继续有志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周博士。 早晨，欧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精精神神啊吓，咁啊要听阿周博士讲下一啲咧啊，点样可以开解一啲心灵嘅郁闷啊？我记得咧上一集咧，周博士好好啊，咁讲咗咧话其实人生咧系一个旅程啦，经历好多嘢就算开心唔开心，都系啲体验。你特别系用咗呢啲例子，譬如结婚啦，系一种体验啦，离婚都系一种体验，再结婚都系一种体验。嗱，短短嘅可能二三十秒咧，你听紧收音机咧，如果你是一个有经历的听众，即是何谓有经历，就是刚才经历了我讲的几个字眼，即是一听的时候你的心灵已经会有涟漪，或者泛起一些波浪。结婚当然好好好正，但是离婚一定是黯然神伤的，即是不会是啊离婚耶好开心啊，即是可能有些人离婚好开心啊，因为脱离了那些有毒的关系这样，我不知道啦。好啦，那再结婚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绪，周博士这一个方面交给你讲一下，为什么你上集会用体验这两个字呢，这样意思又是怎样呢？ 好，多谢你啊，这个头开得很漂亮啊，这个很重要啊，今天这几分钟非常重要啊，如果你真的掌握到，我相信对你未来人生啊，我大胆讲非常有价值，因为即是人生，我作为一个人不如意事十中常九，行不行，甚至八九，即是我总会经常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而很多人一遇到一些外在的冲击，譬如被分手啦，被离婚啦，被失业啦，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做错事，个金融海啸一个浪冚埋嚟啦，我负资产啦，或者忽然发觉自己有情绪病啦，有抑郁症啦，又俾个标签俾你啦，系嘛？或者仔又过度活跃啦 ，SEN 啦，等等等等啦，呢啲我唔想嘅，唔系我嘅错，但系嗰件事就系咁发生咗，就系咁冲咗埋嚟，我已经俾人飞咗啦。咁你点咧？嗱，好多时候我哋面对啲咁突如其来嘅意外啦，甚至一啲生离死别啦，我哋会情绪失控嘅，我哋控制唔到啊！我就问点解？点解？点解上天你要咁？点解你要咁对我？咁由自己卷咗入去咧，可以系卷好长时间， 甚至我遇到一些是十年八年仲仍然有嗰種傷痛，仍然喺個焦鬱症啊、情緒病啊等等等等當中，咁呢個係好好可惜嘅事嚟嘅。嗱，咁所以我上一集同大家講咧，就係萬事萬物都係一個體驗。嗱，咩意思咧？留心聽咧，就係話任何外在嘅事情其實冇能力去傷害我哋，因為真正傷害我哋咧，係我哋點睇呢件事，係我哋對呢件事嘅演繹。没有真相，只有演绎。因为十个人一起去经历同一个情景，十个人可以有不同的反应。其实十个人都看一部戏，大家十个人的感受可以很不一样。或者同样现在的香港，有人觉得好惨，有人觉得哇，香港现在好有价值，好幸福。每个人的体验不同。所以生命的智慧呢，就是懂得为每一个逆境赋予价值。这个是最关键的。怎样赋予价值？我真的很惨哦。佢真係飛咗我喎，咁我就要問啦。佢飛咗你，佢真係背叛咗你，依個係事實。佢傷害咗你係事實，甚至佢刻意傷害你都可能係事實。關鍵係佢嘅行為對你有幾多影響，由邊個決定？當然係自己啦。 係啊， 係邊個去賦予呢件事嘅意義同價值？ 行行 如果你每日都同自己讲，我好惨啊，系嗰个死打工啊，系嗰个死佬点点点点啊，所以我而家好惨。如果你而家仲讲紧呢件事，可能系一年前、五年前，佢已经话游山玩水去咗加拿大、去咗美国，或者佢已经风流快活，唔知去咗边，得唔得？咁而家系边个讲紧呢个故事咧？系我自己、啊。咁、其实系边个伤害紧自己咧？系我呢个演绎，我呢个说话伤害紧自己、啊。得唔得？咁我要问嘅问题啦，呢件伤害喺当时系真嘅，系发生咗嘅。而同時呢件事有冇一啲嘢提醒緊我哋咧？會唔會嗱佢可能真係做錯咗，或者會唔會從中我都有我值得負責任嘅部分咧？譬如我唔識溝通啦，譬如我以為愛佢，但其實好操控啦，或者我太多期望，或者我過去太順風順水啦，而家突如其來有一個病，我就措手不及，即係我可能我自己都太多執着，我一定要我人生點點點點，呢個病可能都提醒緊我，我要放鬆啦。我要爱自己啦，我要聆听身体的需要啦，我不要系咁冲冲冲啦。所以意思即系话，每一个看似负面的冲击咧，都有值得我哋去学习的地方。只要我能够从呢个更高的层次维度去睇呢件事咧，我就能够赋予另一个价值俾佢。我不是白白咁痛，唔好牺牲咗每一个痛，我能够善用每一个痛。咁呢个痛咧，就能够痛而不苦。痛是身体的感觉，苦是心灵的感受。我身体依然有痛，但我内心感受到我在我该在的地方 ，I am where I should be。于是我就能够逆境转身啦。阿欧，你听到咁讲，你觉得点啊？欧， 好强大，好强大。我讲个强大的力量，好强大，同埋个资讯量好强大。 啊，系啊，系啊，呢、这个值得翻听两次啊。 因为你一路讲啦。其实有阵时候我都会 swap 咗嘅，即系除咗主持人身份啊，我都好似一个你系一个 counsel， 好似做紧 counseling 咁样咯。即系你人到一定年纪，如果你有所执着，就一定有啲嘢会牵绊，有啲嘢会唔开心，或者有啲嘢会好开心、好欣喜、好快乐咁都得噶嘛。咁不过欣赏头先华山博士特别讲到一点，嗰点就系、是、啊，别人做得唔好，别人的犯错咁。人哋原來已經雲淡風輕咯，已經放開曬咯，你就自己攞把刀咧，每過三日啊或者三個月咧就刉自己幾下，就自傷自痛自憐，咁一定未必會係好事啦。過程之中講體驗呢兩個字就係、是、你體驗完之後有咩反省，或者有啲乜嘢你下一次可以避免先，會唔會係咁樣，周博士？ 系啊，你讲得好好，我中意正阿欧用个例子啊。如果我日日仲喺度丙紧对方咧，其实我用把刀刉紧自己。我自己中意用嘅例子咧，就系、是、当我不断去攻击对方咧，其实系我自己饮毒药，同时系想毒死对方。同时老细系我饮毒药，一路饮嘅时候死啦，点点点点点啊等等，系咁狂闹对方，但系自己越闹越愤怒，越闹越沮丧，越闹越觉得你背叛我，于是自己潜意识咧就觉得自己无奈啦、不幸啦，同埋会一定会闹，就觉得自己系死蠢啦。点解你背叛我，我都唔知啦。点解我嫁错俾你啦？我呢个投资失误啦。点解我揿咗个掣，而家冇咗50万啦？等等等等， 一方面闹对方不负责任，其实觉得自己无用、死蠢、无价值，所以与其是看似攻击对方而到伤害自己，倒不如由今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眼前这个冲击，无论事业、人生、感情、任何事情，是上天给我一份礼物，这份礼物的包装可能很丑陋，外表很核突，同时当我勇敢愿意去解开这个礼物的丝带，无论个外表几核突，当我打开出来，原来它是宝石，它是黄金，而且它是我内在与生俱来，是属于我最美丽的自己。所以透过逆境，透过每一个痛，令我们真能够逆境转身，然后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坚持、我们的慈悲心就能够被激发、被激活。所以我都在这里祝福每一位听众，无论你现在面对任何挑战、任何痛苦，不要白白地痛苦，善用生命每一个痛，每一个痛都不是偶然的，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不是说不去指责对方，可能你继续 要报警，继续要有法律程序，让对方受惩罚，同时出发点不是仇恨，而是爱，他负他的责任，同时无论他更不负责任，都不会阻止我去爱自己，不要用对方的错去惩罚自己，不要用对方，亦都不要透过攻击对方去逃避属于自己的责任，自己责任自己负，我们每个人都值得幸福快乐，好吗？ 好啊，哇，多谢周博士，我都进入了个境界。好，今个早上非常多谢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啱啱听完，如果你此刻觉得哇，真系好正啊呢一段，咁你就上翻网上重温。但好似我哋个 system 系要好似过多半个钟先可以重温翻今集嘅节目嘅。咁啊唔紧要，你听翻一个钟头 live 转个头先再重温，因为我都系嗰句啦，个资讯量同埋个力量都系强大嘅。咁啊，往后当然要邀请周博士同我哋多讲少少啦。多谢晒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今日同我哋分享咁多。唔该，周博士，下集再倾，拜拜。 好多谢大家，拜拜。 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便合理，连习惯也太自你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沿路有点窄，埋没了想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变得灿烂。临崖勒马，成全大家。 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将会采用委任、间选、直选的混合模式，当中直选议席比例预料会减少至大约两成，参选人亦都需要经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保符合爱国者原则。据了解，行政会议将会讨论有关方案，最快今日公布详情。消息指，新一届区议会议席数目将会同现届差不多，即是大约480席。若果按这个议席数目计算，两成直选即是大约90多席。若果有关方案获行会拍板通过，将会是区议会首次引入间选制度，亦都是自2012年的第四届区议会之后再次恢复委任制度。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与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邵马可斯举行会谈，他重申美国对菲律宾包括南海的防御承诺是牢不可破，而美國會繼續支持菲律賓軍隊現代化目標。邵馬可斯就指，當南海、亞太和印太地區局勢日益緊張時，菲律賓希望與美國這個簽訂防禦條約的夥伴加強和重新定義兩國關係，以及可扮演的角色，是非常自然的事。兩人在會後發表聯合聲明，當中提到維護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兩人承諾致力保障南海的航行和飛行自由，並且期待在菲律賓、日本和美國之間建立三邊合作模式。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卡納尼說，伊朗駐沙特阿拉伯三個外交機構已經恢復工作。他說這個只是伊朗外交機構恢復工作的第一階段，希望這些機構能夠在原先規定的期限之內開始全面工作。卡納尼說，這三個外交機構分別是伊朗駐利雅德大使館、伊朗駐吉達總領事館以及伊朗駐伊斯蘭合作組織代表處。沙特和伊朗在2016年斷交，但是在中方斡旋之下，兩國在上個月初簽署聯合聲明，宣布即日起恢復外交關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而家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嘅龙尾喺红梅谷路；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噶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隧道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咁啊，现时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位段多车嘅；渡船街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带交通繁忙。新界咧现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和斜枝到马场段繁忙噶。元朗公路嗰边咧去屯门方向，咁啊近住福亨村一带多车。而清水湾道西贡嗰边吓，清水湾道去九龙，银线湾道回旋处都系交通繁忙。最后反诈骗协调中心提提你，收到有可疑连结嘅短信，要求输入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千祈咪乱揿，有怀疑即刻打防骗二热线18222。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喺香港。去到哪都有开心的理由， 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外交二十问。 翻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今次嘅问题系关于中国同其他国家所订立嘅经济协议 RCEP 嘅中文全名系咩呢？三个选择 ：A. 全面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B. 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全面协定，定系 C.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呢？ 虽然间中都听到关于 RCEP 呢项自由贸易协定嘅新闻啊，知道成员国之间嘅关税可以逐步削减至零关税，但系讲到佢嘅中文全名，我就真系唔记得。 我就知道呢项协定除咗有中国，仲包括东盟十国同埋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一共有15个亚太地区嘅成员国，而且协定已经喺上年2022年1月1日开始陆陆续续喺成员国之间生效。至于佢哋嘅中文名咧， RCEP 嘅英文全名好似系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翻译成中文咪得咯？等我撞下先。答案系 C，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答啱咗。睇嚟你哋要更加留心睇新聞，咁就唔会记得一啲又唔记得一啲啦，搞到差啲答错添。嗱，为咗加深大家嘅记忆，等我顺便补充一啲资料啦。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係目前全球規模最大嘅自由贸易区，涵盖全球大约30%嘅人口，30%嘅经济总量，同埋30%嘅对外贸易，对全球经济嚟讲，真系举足轻重嘅。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陈清恩，是一位歌手和声乐指导，我已经接好这支广播棒，成功申请 CIBS 制作了一个多元音乐节目，有很多少数族裔朋友参加，希望他们用音乐可以讲多些他们在香港成长的故事。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 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1日。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颠倒众生，绝世佳话，张国荣、梅艳芳逝世20周年，经典作品重新演绎，留下不止思念。演出歌手 JMYBIS、石山佳、云浩影、Phoebus 吴启扬、CY 陈宗泽、Lollytalk、Kirita、苏丽珊、Des 余宗尧、张曼莎、陈伟璇、张天颖、洪座星、CY Leo、黄君仪。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Vicky 睇睇天气先啦，同我哋。 好啊，今日咧嘅天气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早晚咧系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26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咧会有一两阵嘅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2%。 嗯，琴日咧就做完晨光第一线啦，咁都翻咗屋企睇下书啊，举下铁啊咁样，因为费事出街系太多人啦。 嗱， 不过我又问下两位拍档，琴日有冇做完节目都同屋企人即系整翻个家庭日啊，或者出去饮饮食食消费下咧吓？ 我啊肯定有家庭日啦，因为屋企两个嘛，咁啊点都要即系同佢哋话谂下啲活动嘅。 咁啊，爹哋咁样 系啦，咁啊咁啱咧，其实寻日佢 翻转头，佢哋同翻爹哋讲话唔好出去啦，不如今日喺屋企唞下啦，呢几年都攰啦。有冇一次系咁样讲啊？ 冇啊，因为阿屋企嘅大仔咧就约咗两个 party 啊，走两场啊， 开心。 其实我都已经同佢讲噶啦，我话你 攰嘅咩？ 你讲得啱啊，所以已经即系。揾日親子百分百可能都要講下，即係走兩場。你啲嗰個辛苦嘅程度， 去蘭桂坊走三場，你又唔問下佢哋，你唔攰嘅咩？ 最慘而家因為佢得嗰幾歲人仔，7、8歲咁，咁佢走兩場咧，咁佢又梗係開心啦。但走兩場係邊個？我陪佢走嘛，即係父母陪佢走嘛。好啦，咁啊，尋日變咗係中午嘅時間咧，就已經要陪佢第一場，就入去呢一個嘅屯門區嘅。咁啊入到入去啦，咁啊已經哇好，即係對我嚟講，梗係遠啦，屯門區。咁我特登喺大埔又飛入去咁樣。咁佢嗰個關鍵位喺邊度？就係、是、當佢完咗第一場之後咧，其實佢第一場嗰個已經係好朋友啦，約得兩場，兩個都係好朋友。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學校個 friend 啦，好同學啦。咁兩個都生日，咁第一個咧咁啊都已經準備咗生日禮物啦，咁啊同佢玩啦。最麻煩嘅位就係要叫佢走啦。因为佢小朋友大家都明白，当佢玩到最开心嘅时候，佢点会舍得走啊？ 你咪等佢玩到开始有啲唔开心嘅时候叫佢走咯。可唔可以等到呢个时候？ 冇啊，嗱冇，寻日等唔到啊，好似寻日冇嗌交啊， 好似我哋譬如品酒咁啦，tasting 啦，你过咗最好饮个位咧，开始慢慢炸噶啦嘛，知道？咁咧嗱，你最好饮嗰个位咧，你唔饮咧又讲唔过去，好似啲细路仔咁样。你佢玩到最开心，高峰的快感，点不知你扯？佢就就刹那失陷啦，咁佢玩到差唔多有啲拗叫啦，可以争玩具嘅时候， 佢话 嗱，其实阿 Scott 玩到咁嘅时刻，我估你都攰啦，其实咧差唔多啦，咁样，咁我得唔得咧？我想问下啦， 寻日冇呢个， 冇呢个 去唔到，我原本都谂住试下用呢个画面嘅， 系咪因为时间太少啊？ 未去到嗰个巅峰位， 未去， 咁咪已经即系啱啱开始影后嘅时候，哇！你差唔多都要走，咁啊，你下场你迟到已经迟咗一个钟啦，咁样。系啊，跟住我就同佢讲咯，其实你唔应该应承晒两个嘅，系啦，咁你 好难 嘅，你都要选择噶嘛。 一开始你唔讲，一开始我应承两个嘅时候你唔讲， 我有讲俾佢听啊，但系两个都想去嘛， 我一定要去。 终于第二场咧，又即系又走翻嚟啦，就翻去大埔区嗰度咧，咁啊又同佢啲同学仔啊咁样一齐又玩嘅，咁所以冇，我寻日真系好专心去到。服侍我家少爷哦， 咁啊好啦，希望你都开心啦，系正所谓 开心。 你的儿子如何啊？ 你的日子也必如何， 即系我的将来啊，也必如何啊？ 好啦，咁啊 ，Vicky 你咧，你又做啲咩啊？ 琴日啊，放咗工之后，跟住爹哋过嚟接我咯，去咗饮茶。 哦，开心啊！饮茶多唔多人啊？琴日 OK 多人，即系大家可能 我以为 OK 冇乜人 ，OK 多人， 唔系唔使等嘅，即系佢个多人系啱啱好啦，又唔使等得好耐嘅，去到等一阵，跟住就有位啦，咁样。 你俾钱啦，系嘛？ 琴日唔系，琴日爹哋。 点解啊？点解啊？ 平时我都会请下嘅，但系琴日系爹哋。 唔得，以后你都要请。 所有茶都系我请，系咪啊？ 我最尊重你爸爸噶啦， 系啦， 佢由细到大都听神光第一次， 冇错，系啊， 系啊， 佢而家分分钟都听紧。 系啦，所以你一定 你好啊。 佢对我好严苛噶，你咬字又唔正啊，咁样。 呢啲后话， 例如个等字啦， 系啊，等等。 我觉得咧，即系本节目咧，秉承都系有礼貌嘅节目，所以下次同长辈饮茶一定要争俾钱 吓， 仲要真系俾钱，唔系争咁简单。好啦，嗱，点解无端讲呢个咧？咁视察下民情啦。咁啊，五一假期咧，21.7万人入境啊吓，咁啊，即系啲商场咧都话 丁财两旺，咁点解咧？其中一个地产公司嘅执行董事咧，又出嚟讲啦，话喂，啲自由行今次都真系使钱使得多，包括琴日佢经过嘅时候，有人咧15万买咗只表啦，同埋咧买咗接近20000蚊嘅呢个白金护肤品。但我唔明咩叫白金护肤品啊？ 白金护肤品我都唔知道，可能有啲金箔喺入边系嘛？ 真系唔知道，真系唔知佢报章系咁写， 意思都唔明，我哋唔明啊，好正常啦。 我用开嗰啲唔使咁贵嘅， 系啊， 系我用开嗰啲好平 嘅啫。你后生啊嘛？ 咁咩？佢20000蚊啊？ 20000蚊啊，系白金啊，即系特登用嗰个字眼都系用个金字边，跟住做白色个白嗰个字眼。 咁佢哋使钱，我哋梗系开心啦。 系啦，咁啊，即系推动消费啊，即系加速经济啊，等等啦。好啦，咁啊，另外咧，你话喂大商场你唔行咧，咁可唔可以去下啲小店啊、小街道嗰度？咁近年咧未兴起咗深水埗，譬如大南街啊，或者呢个鸭寮街，鸭寮街就系被誉为港版秋叶原啦。跟住咧，大南街就被誉为港版六本木 你笑笑乜嘢？明明都好文青嘅，而家嗰两个地方都 六本木， 佢真系有六本木嘅一啲 substance， 包括有一间咁多多嘅黑胶店。 其 实 咧，嗱，如果咧嗱，我又咁讲啊，如果大家要讲话六本木呢个字，六本木位于东京啦，咁东京六本木咧，其实有叫做六本木 hills 噶，即系佢个六本木山啊， 六本木山。 六本木山咧，即系呢个纯粹一句说话，六本木山嘅设计者咧。其实在香港咧都有在荃湾区嗰度就设计嗰个商场，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咧，我觉得嗰个咧仲似六本木，因为起码你嗰个风格咧系同嗰个即系日本嗰个系一脉噶嘛。 你想讲工厦活化嗰个系 咪？唔系啊，唔系嗰个啊， 系咩？ 系啊，大嗰个啊， 哦， 个天地嗰个啊， 哦，天地嗰个 系 佢设计啊， 系啊， 我真系唔知，哦，原来系咁样， 系啊，即系佢特登将嗰啲草坯咧就放咗喺个墙身嗰度啊。其实六本木 Hills 咧，佢都有用类似嘅 concept 嘅，不过因为我哋咧本身嗰个地理位置咧，同埋嗰个环境咧唔够大啊，咁佢做嘅时候佢就唯有我加少少啦，就唔会好似。即系当地咁，我成幅墙都系咁夸张嘅。 冇计啊，嗰个地理位置啊，棘啲。因为咧，大家记得嗰个位咧，永远都系同屋企人买餸。因为三一道街市啊，堪称全港最平啊嘛，系嘛？即系之前又有 最平咩？ 系堪称啫，啲海鲜。 我有教过价嘅。 荃湾嗰 边 都平， 系咯，咪荃湾咯。 嗰边系 咪三一道街市？ 系啊，就三一道街市 点啊？三咩道啊？我唔记得三咩道啊？总之 anyway 啦，总之嗰个。 杨咩道 系 啦， 系 杨 系杨咩道？杨咩道啊？ 系啦，所以佢有一下谂唔到， 系啊， 系啦。咁但系咧，我试过同一日去杨咩道嗰度啦，同其他几个都较平嘅街市咧，我真系做啲好无聊嘅嘢啊！ 系啊， 我对比下几个嘅唔同嘅兼系海鲜价，对比海鲜啦，例如对比过虾啦，普通嘅海虾啦，即系都系养殖嘅海虾啦。又對比過啲可能簡單嘅，即係食幾十蚊嘅班啦。其實咧都有幾多嘅其他區份啦，例如係深水埗有啦，深水埗有啦，大埔區都係啦，係屯門區咧都已經唔係最平啦。 係 咁反而係深水埗同大埔，我覺得都個價咧同荃灣嗰個其實差 唔 多。 不過嗱，呢啲都係似一時比一時，係 啊， 因為琴日踏入休漁期啦，咁啊嗰啲買魚嗰啲朋友仔係咁講話，喂，琴日食埋啲靚魚啊，要過到八月九月先有本灣魚食。嗱，呢啲純粹情報嚟嘅啫。嗱，你即係買餸都係咁樣買嘅， 都 係 有魚食嘅。 啲哥哥姐姐，好啦， 玩魚一年四季都有啦。 係啊，好多人中意食海魚啊，你知香港好撩口啊，個個都食到。好啦，嗱，講翻呢個咧，港版秋葉原，即係鴨寮 深水埗。 琴日咧就真係啊，哇，好誇張喎！因為俾內地咧個小紅書煲起咗咧，其實小白之前都有喺節目嗰度講話嗰啲 CCD 相機，即係嗰啲數碼 係啦，第一代嗰啲或者第二三代嘅數碼相機， 叫低像素嘅數碼相機， 300万左右嗰啲， 內地咧就叫 CCD 相機啦。咁啊，即係好多嘅內地嘅朋友咧就嚟到香港就買，咁啊大概咧就500-600港紙啦。咁咧有一個專程嚟尋寶嘅陳小姐咧，佢話內地嘅日價咧就非常嚴重咁樣， 比如说呢一部600元啦，即係佢就攞咗一部600元嘅。 应该要2-3千係咪内地使唔使？ 内地又唔使，大概1000元人民币到啦。咁佢话呢有啲就自己买返去收藏啦，有啲呢都真係买返内地呢啲交易平台嗰度卖返出去。甚或乎呢佢直情帮人做埋代购添。咁呢有记者朋友呢一问呢呢个位嘅女士啦，咁我哇你买咗几多部相机啊咁。从前咧，内地啲朋友落嚟咧，就系买奶粉啊，买护肤品啊，买金饰啊，买手机啊，甚或乎买名牌啦，买包包。依唔系，佢个名牌包包入边咧有10部相机。跟住个记者又同佢讲啊，其实你咁多呢数码相。数码产品咧，未必过得到关噶，因为咧，好似内地都有啲入境条例咧。 佢听嗰位女士听到个心有冇寒一寒啊？ 咁佢就冇再接受访问，就拧咗头就走啦。因为你都知道佢都内地一个网红嗱，你而家睇到佢嘅样咧，都系样子端好标致嘅。 系啊系啊系啊，见到。 好啦，咁你见到佢都系打晒卡嗰啲啦，即系发晒小红书、发晒朋友圈嗰啲 friend 嚟啊。咁点样知你咁样讲？咁佢都忧心忡忡，究竟入唔入得翻境噶？系啦，或者过唔过关？嗱，呢个都绝对系要留意翻啊。咁如果你话喂相机爱好者，你买咁多，你翻到内地，喂俾人扣关咧， 系啊， 到时都麻烦 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 你系就话唔要，到时定系点样啦？啊，呢啲你自己处理啦。 你都促进咗咧。呢、这、一個鴨寮街嘅經濟圈，嗱，我問 Vicky， 你有冇行鴨寮街嘅習慣咧？ 有啊，我好多朋友其實咧都好中意行鴨寮街嘅，即係特別係舞台啦，佢哋成日買嘢都要去嗰邊啊，咁所以我都會咧去開嗰邊行街嘅。咁你話去中，我最中意就係捐窿捐罅去揾布。但当然而家冇咗啦，咁样就搬迁咗啦。咁其实系啦系啦，咁其实睇布咧系好开心噶，开心在于咩咧？系同啲姐姐倾偈。系啦，即系你就算你睇唔啱，你话唔买唔紧要噶，你同佢倾偈咧，佢都好开心噶。即系我觉得反而系嗰份人情味最令到人哋中意去嗰个地方。 深水埗啊，好多寻宝嘅。嗱，你讲个棚仔嘅地方就系小白学校附近啦，旧时候即系嗰条路嗰度打车咁样。小白依家人大咗，咪少咗去鸭记啊。 哦，其实我上个星期定上两个星期我先有去过， 系 咪啊？系啊， 买咩啊？买下玩具俾阿仔咁。 唔系啊，行下咋，真系行下咋，因为想 有冇同佢行玩具街啊？ 有， 系啊， 有。 我细个都好中意行嘅， 但系搵唔到啲。佢嘅心头好， 唔啱心水， 唔啱心水。因为其实如果你即系要买玩具咧，可能落油麻地旺角可能会再齐啲嘅。咁深水埗嗰啲，其实佢开头本身系批发噶嘛。头先你话布嗰啲，其实我本身我觉得以前有个小学同学都系做布添，系都系喺嗰条街嗰度做布。咁但系如果你话落深水埗咧，其实都有好多好睇，即系真系啱睇嘅嘢。我细个咧谂翻起睇深水埗咧。就直头喺条街嗰度，唔知阿 O 有冇印象，定有冇睇过啦？喺条街嗰度劏蛇， 哦， 路边嚟噶，即系我嗰阵时候，我仲记得我阿爸就拖住我，咁我仲系读紧10岁左右啦，咁我就拖住佢说，哇，阿爸呢头劏蛇，跟住我阿爸梗系要威啦，而家我都明咁嘅心态，跟住带个仔去睇下啦，跟住又讲下呢样嘢，系啊，要去睇啊，啲蛇系点样啊，跟住又喺度想当年都唔知真定假嗰啲， 你早两日啊。去睇鳄鱼咁咯， 系啦，咪就系咁咯。 鳄鱼 咁以前咧会喺条街嗰度劏蛇嘅，就即系取胆啊，即系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咁而家梗系唔得啦，而家都喺晒铺头入边啦，就算有蛇铺都系。咁我所以我嘅印象咧，除咗系深水埗有好多电器之外啦，电器当然成日行啦，因为你有好多搵溜楞嘅嘢咧，其实都可以咧喺深水埗搵到嘅。同埋咧，你可以搵一啲譬如行山用品啦，行山用品佢嗰啲唔系话最高端嘅行山用品。但是呢你基本上平民价买得到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在深水埗搵。即是你说我要怎样探签的他那里未必帮到你。但是如果你要搵啲喂我只是想可能初街入门啊或者我只是想好普通咁跑我不是要跑山不是要计时间呢其实他都执到晒啲货俾你。 是啊。 他那些头灯呢都是很便宜的嘛。 多选择嘛那边。 是 啊。那包罗万有啦。不过提提大家香港人的五一假期就完结了。内地的黄金周未完 结。继续 的。所以今天大家继续会见到很多不同的游客的。 哦那用借口冲出沙滩去数石头。所有夜晏悄悄出了走心散落四周两眼看尽世间罕有 不去追究，才华跟成就，便换上傲衣，严寒而国泰，即兴对起说有，走来给我 ，just a little get away， 放弃用个理不理 ，ooh hey， 即刻要飞，快些。走快悶到死 I'll be on my way 別處亦想你 Promise I'll call you back tonight 掛住我啊一起小碎步一起捉了成功 Won't you come with me We go wherever we go 便望盡無水如兒路過跳起水花 Chantel 嘅作品啊，少出走。如果去一轉咧，深水埗啊，你是開心嘅咁啊，去啦。咁如果你話頭先我哋講，譬如沙咀道啊、洋屋道嗰啲買下餸啊，咁你係開心嘅，咁咪買下餸咯。 你知唔知直頭咧？其實我細個咧，又係我爸好中意咧帶我。我細個住美孚嘛，特登搭幾個地鐵站咧，就去深水埗做咩咧？佢中意喺嗰度買燒味喎。 係啊， 拗曬頭。 深水埗嘛， 深水埗啊， 我爹哋都會喎。 係咩？ 有一間好出名嘅喎。 係啊， 係啊，每一次食飯即係一啲家族食飯咧，大家買每樣一啲餸咁樣翻去食嘅時候，佢都會落去買㗎。 咁我諗你阿 爸，你阿爸真係識買。我覺得我阿爸咧應該係求其去深水埗，覺得喺深水埗嗰啲係出名。 咁又唔係， 識鬼咩佢？ 可能佢都識嘅。 真係識咧。 系啦，你又唔好咁样。 我话唔信佢识啊。 系啊，你又唔使唔信嘅，系啊，可能真系好出名咧。好啦，主要角度讲下啲家事常识先系嘛。 系啊，冇错啦。啱啱就讲话有啲出街，有啲留喺屋企嘅。咁留喺屋企做咩？梗系做家务啦，系咪？我想问一下你哋两个，一星期咧，你哋洗几多次衫？ 我都洗得多， 洗得多嘅， 多啊， 系 啊。 洗衫嘅时候有冇一种好攰嘅感觉咧？ 又唔会，我好中意洗衫，因为咧。洗衫咪见证住我咩呢嗰、那个礼拜呢好认真运动。即係譬如我打咗三场波呢我焗洗啦跟住譬如我做 gym 出咗汗啦焗洗啦。咁所以呢越洗咗衫多呢代表呢我嗰个礼拜呢运动量呢係高。我估小白都系咁㗎。即係你有小朋友再洗得密啲啦可能你低低洗啦。 我系日日洗 啦。 日 日 洗 啦。 日日洗。 哇 咁我都你一眼睇我一家四口啦，咁梗系日日都洗啦。 有姐姐咧， 系咯，细路仔又要翻学，跟住翻屋企又要俾佢又换多套衫。你知疫情啦，过咗咁，但系你都惊噶嘛。咁然后你换衫啦，咁梗系要日日洗啦。所以只系叫做梅雨啊，嗰段时间梅南天嗰啲咧，都好闭翳。 我就冇你哋咁即系咁中意洗衫啦，因为每一次洗衫开一机咧，最少四十。七分钟最多咧，去到一个钟头零三分钟。 一 set 噶嘛？ 系啊 ，set 嘅。但系如果你唔教嗰啲时间咧，洗得冇咁干净，系真嘅。 哦， 系啦。咁我就会觉得，哇！每一次放工翻去又要洗衫，洗完衫做咩？你要晾衫，因为我系冇嗰啲干衣功能。 哦， 咁我就要晾衫上天台。咁我就觉得咧好辛苦啦。咁但系原来最近发现咗咧，好犀利。 屋企人帮唔到手咩？ 大家都会轮流分担嘅，但系大家都要工作啊嘛。咁、哦、如果我早啲翻去，咁梗系由我洗先啦。 但我都好中意洗衫。 系啊， 好有自娱嘅感觉。 你会望住佢转？ 我唔会望，但我拎上嚟嗰下咧，即系嗰啲洗衣粉嗰啲味，令到我觉得啊，啲嘢变得好干净。 呢个都紧要，因为我细个咧曾经俾一个同学咧话过我件衫咧好似噏噏地，跟住咧我就好 shame 啦，跟住我就觉得哦，我啲衫应该要香噶。 咁但係隨住依家科技，又話嗰啲洗衣液，又話納米乜乜成成咧，就算咧你冇太陽都會香㗎。依家啲衫，因為佢落咗勁多嗰啲化學嘢落去咧，咁所以係幫到手。不過 所以點樣都香嘅。 係啦，咁但係咧講翻你嗰個有效嘅洗衣機嗰個方法先。 有效嘅洗衣機啊，佢係可以令到咧，就係本身即係洗衫好潮㗎啦嘛，洗完出嚟，佢竟然係可以有一個蒸嘅功能，同埋一啲水温嘅功能，令到洗完啲衫唔會好潮。都是有皱纹的，它有对比图看到的，但是呢它是没有那么潮，然之后没有那么深的那些纹。 哦， 是因为我成日出去拍嘢都被人说过我的衫很潮，哦，那我呢之后呢就买了一个蒸汽烫斗， 啊， 但是如果有了这一部机呢，我就觉得悭回很多时间，最重要是这一部机我发现了它 多少钱 可以随时。我唔讲，我唔系广告噶。 唔系啊，我净系想知道个价钱啫。我唔系叫你卖广告，我净系想知道价位大概射程系几多。 最重要就系佢呢一个系可以随时开得门啊。成日洗衫都会有漏网之鱼噶嘛。落翻屋企，咦，原来条毛巾唔记得摆落去。佢呢一个有个 function， 你随时开得门啊，唔使等下一机啊。 会唔会坏噶？系啦，啲老人家话成日进入咗个流程之后，又开又闩。 我话中意啲衫咧，点样放到佢直就算啦，呢啲。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就假期过后啦，要开市啦。五月二号嘅早上啦，今日继续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Cand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Cand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起跟进下啦。咁啊，美股就冇休市啦，不过三大指数都跌嘅。不过交俾你去讲下咧，五月开局啊，港股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啦？而且咧，那个传统智慧啊，五穷六绝七翻身，系咪会喺今年咧上演，定还是其实呢个效应咧似口头禅咧多过真实发生咧？咁啊，Candy 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啦，唔该晒。 好啊，咁啊喺嗱历史上边嘅话咧，究竟系咪五穷六绝咧？咁当然即系五穷六绝发生嘅机会系多啲嘅，咁但系你话系咪每一年都必然嘅话咧，咁又未必系，咁都要睇翻即系当时嗰个指数嘅表现系点啦，同埋当时个客观环境系点样去睇啦，就唔可以一概而论嘅。咁但系港股方面咧，就当然最近咧都会睇翻今个礼拜方面咧就相关美国议息嘅情况啦。咁啊最主要而家嘅投资者个焦点都系睇下究竟美国嗰个加息啦，加息就冇悬念噶啦吓。咁究竟加咗息之後嘅話咧，究竟會唔會係顯示個加息周期都已經係即將完結咧？係咪已經去到個尾聲咧？咁呢個一個好大關鍵啦。第二，港股方面咧，最緊要成交啊，即係排呢個成交真係超級恩啊。係啊。咁啊，當然我哋都講咗好幾個禮拜，二月計啦嚇。個指數方面咧，其實都係即係突破唔到呢個兩萬一嘅話咧，咁其實通常都係指數就久走必失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就如果成交唔能夠增加，唔能夠突破翻兩萬億嘅話咧，咁我都會擔心又要再試翻個 range 底係19,000點嗰啲水平咯。 咁啊，市況就咁樣睇啦。不過咧，五一黃金週咧，好多內地遊客咧就嚟咗香港啊，21.7萬人次咁樣。咁睇嚟咧，假期嘅時候咧，嗰啲銅鑼灣啊、旺角啊，以至咧依家興去深水埗喎，喺小紅書嗰度買嗰啲 CCD 啊、嗰啲機啊低像素攝影器材。财咁样啦，喂，真系唔多唔少都推动到本地消费，本地消费股又可唔可以谂下？又问下 Candy 过往嗰、叫做长假期有冇外出啊？同埋有冇感受到咧内地游客嗰、那个大撒金钱嘅情况咧？吓， 嗱，內地遊客就真係多咗嘅，究竟係咪大把金錢咧？嗱，我覺得如果你觀察睇嘅話，頭先你提到一樣嘢好重要，就話其實而家嗰啲內地朋友方面咧嚟香港咧個口味有啲唔同咗。咁其實你見到喺街上邊都見到，其實而家多咗一啲比較年青啲嘅內地嘅旅客嚟香港嘅，就唔係好似之前咁樣話，即係一啲好似大豪客啊、闊太啊咁樣嚟香港廣東道方面咧名店喺度係買啲包包一袋二袋咁樣走嘅。而家調翻轉唔係啦，調翻轉咧就係一啲比較年青。嘅朋友咧，所謂我哋依叫深度遊啦，咁可能去探索一下，即係我都好中意嘅，去嗰啲深水埗咖啡啊、彩道飲杯咖啡，可能搞你成個下晝嗰啲咁樣咧，咁似嗰啲多啲，咁同埋都可能探索一下一啲係譬如呢個係中環半山啊、B&Q 啊、大館啊嗰扎呢啲比較有文化氣息嗰啲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嗰客路我覺得有少少唔同，同埋有少少兩極化嘅。第一就係呢啲年青啲啦，第二咧如果成年長啲嘅話咧，我睇到就係一啲。比較一啲團嘅性質，呢啲團嘅話咧，就似乎係啲內地啲二線啲城市嘅團啦，所以你睇到新聞都有講啦，就啲旅客都嚟食兩餸飯啊嘛，香港就變成兩餸飯之都噶啦，咁啊變咗就你睇到嗰個 combination 係有啲唔同咯，所以變咗可能嗰、那個旅客嘅消費方面咧，就同過往有啲係就出入都唔出奇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啲龍頭嘅，譬如周大福嘅，咁我覺得都係受惠嘅，因為你放假之前其實呢啲周大福方面咧都升緊上嚟啦，咁我覺得呢啲問題不大嘅。 咁啊睇嚟咧，除咗本地消費股咧，今日重中之重啊，睇到一個重磅消息啦，咁啊匯控咧今日就會公布啊今年首季度嘅業績，五月二號啦，即係今日啦。咁啊，睇翻有啲大行咧就估算，有機會全年回購嘅金額咧多達30亿美元。咁啊，另外啦，咁嗰、那個究竟啊嗰、那個重組嘅議案可唔可以推行到咧？嗱，兩大關鍵啦、啊，即係你都知道好多省股民即係有陣時都會留意住只匯控啦。咁啊，以往咧佢就會靠住去收息啦，咁啊派息要好理想，但係過往嘅表現就不太似預期，但係似一時比一時啦。咁啊，依家去分析隻匯控應該點睇咧？當然要交俾 Candy 去幫我哋分析一下，睇實佢先，唔該。 嗱，如果業績層面上面嘅話咧，就反而就唔會有咩特別太大問題，因為睇翻其實啲國際嘅金融股又好啦，本地銀行股都好啦，都係受惠翻咧就過往個加息周期嘅，咁令到佢哋個息差方面咧就係有所提升啊，擴闊咗嘅。咁第二就係嗰個係資產質素啦。咁你見到其實已經公布咗業績嘅銀行咧，咁你都見到佢哋嗰個減值咧，資產嗰個係撥備嘅減值都係大減嘅。咁相信匯控都係嘅。咁反而調翻轉個焦點就頭先你提到啦，就係嗰個小股東方面咧提出個兩大嘅議案啦。咁啊，當然其實要通過係有難度嘅，講真就。不過咧，我諗就無論點都好，都提出咗一個即係 raise 咗一個concern 出嚟，就係話其實管理層都應該要考慮一下咧，點樣可以提升得到呢個係公司嘅價值啦，上市公司嘅價值同埋小股東嘅利益啦。咁呢兩項議案咧，都係即係關乎翻小股東嘅利益噶嘛，包括呢個係恆常嘅派息啦，同埋第二咧就係點樣去提升股東價值啦。咁其實呢啲係冇壞嘅，即係就算分拆唔成功，咁但係起碼提出咗一個關注嘅話咧，大家都需要留意呢樣事咯。 係，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今日咧恒生咧都會公布業績啊，但係其實呢一類咧叫做金融類股份啦，或者銀行類嘅股份咧，往後或者今年譬如第三、第四季咧，有冇機會呈現一個比較大幅啲嘅增長咧？你會覺得 嗱，大幅增長咧就未必會咁容易嘅。不過咧就頭先講就金融類板塊方面咧。就經過過往嘅加息周期咧，係真係對個利潤率方面係會有所提升嘅，因為以前喺超級低息環境嘅情況之下咧，大家就睇到啦，嗰、那個回報率方面咧，其實係真係好低嘅嘛，因為銀行方面咧。就都係賺息差啦。咁如果當你個息口方面咧係即係極度偏低嘅時間嘅話咧，你嗰啲存款利率減無可減嘅話咧，咁你個息差就會收窄噶嘛。但係調翻轉啦，而家就當個息口上升嗰時嘅話咧，銀行都係第一時間加你貸款利率先啦，存款利率就慢慢加噶啦。咁所以就變咗佢哋個息差就有機會擴闊。同埋而家經濟復常情況之下嘅話咧，咁其實個資產質素係會轉翻好嘅機會大嘅，因為起碼啲公司做翻生意啦，有翻收入啦，咁佢還唔到錢嘅機會相對嚟講比較低啦，咁所以就成個宏觀環境係會轉翻好啲。但係始終金融業就唔同以前啦，咁你話要係一個高增長嘅話咧，咁我覺得就比較難啲咯。 係啊，同埋都認同Kenny 頭先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個高增長未必會有，反而咧會多咗一啲額外嘅競爭者啊。咁睇翻報道咧。 其实苹果公司咧喺美国嗰边手咧，佢都做 fintech 嘢，系啦，佢都开始做啲财务管理嘅嘢。咁其实呢一啲科技巨企慢慢咁样即系做多咗 fintech， 会唔会令到即系传统嘅呢啲叫做银行收息股咧又争啲咧？定还是系有新嘅竞争者反而会激活咗个市场咧，激活咗嗰、那个叫做进步嘅空间咧？ 我諗就係真係個挑戰嚟嘅。點解呢？因為好似譬如以前係買金服咁樣啦，點解佢可以個回報率咁高呢？或者呢啲科技公司嘅話咧，點解可以進軍呢個係fintech 嘅話咧？佢哋咩優勢？其實最重要就係佢哋有大量嘅大數據啊嘛。好似呢個係買金服咁樣，佢哋係即係客户嚟自呢個旗下嘅即係呢個阿里巴巴淘寶。咁其實佢已經有曬所有客户方面咧，嗰、那個係消費嘅 pattern 啊，佢哋嗰個係模式啊，同埋佢哋究竟住喺邊啊？去啲咩地方啊？出入啲乜嘢嘅環境啊？呢啲全部都可以經過大數據嚟評估個客户究竟佢哋嗰個借貸能力啊、還款能力啊、投資能力噶嘛。咁如果你作為一個傳統銀行係做唔到嘅喎，傳統銀行去 check 唔到你究竟今日去咗邊噶嘛，或者究竟你買咗啲乜嘢噶嘛，完全係脱離噶嘛。但係喺透過呢啲fintech 嘅呢啲 apps 嘅話就唔同啦，佢真係可以。无论你住边度或者边度翻工，好容易睇得到嘅啫嘛。咁所以就好容易评估得到嘅话，你个风险系还款能力啦。所以呢个就系一啲即系fintech公司方面咧，就有个数据上边嘅优势咯，令到传统银行方面咧就比较难去竞争。咁呢个有咩好处咧？即系如果佢知道晒你啲 data 之后咧，就做 pricing 嗰时咧就容易好多啦。咁如果佢觉得你系一个信誉良好嘅，还款能力好强嘅人嘅，咁佢咪收你平啲咯，吸引你借多啲钱咯。但系调翻转啦，如果你系一个高风险人士嚟嘅，咁佢都借俾你，但系咧就会用一个比较高嘅息口嚟借俾你咯。咁咪作为一个 pricing 咧，咪更加准确咯。 冇错啊，高风险人士都应该收到啲三字头电话嘅，仲系不断叫你去借贷添，可能唔知会唔会系咁样啦。咁啊，即系希望今日就假期过后，大家收少啲三字头电话咧，都系开心嘅。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唔该晒 Kenny， 咁我哋听日再倾啦，好嘛？多谢你，拜拜。 或会更充实，相生你卸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问候自何内怀挑逗 ？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相遇再没落原爱没想过生命最期开始恋爱感觉太迟化开，听不见需要声线色彩渲染，声源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如我不应该细美。错失若然在孤寂，让我心麻痹增元气，别太多道理，惶恐怕惊心。我心小不可抵挡若有、随后神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令我更多心。回头看你影走散，难了解不期初可结果。So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何用再担心，共你痛会亦消确幸，夜里辗转翻出高分，同游往你伴随挥不去几千句道远抱紧，故意失足花海肆意如云，好珍惜留下烙印、如天早注定碰上。 谁显一切寂寞铭记，难得这故事有结尾，让我轻轻细味。 MC 张天赋的花海。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呢个环节咧，同大家讲下都几有趣啊吓。咁、有个女士咧就去咗酒楼嗰度，就点咗呢个298蚊嘅松叶蟹啦。 系啊， 咁听到咧呢个298蚊嘅松叶蟹，系啊，咁梗系觉得正啦。因为偶尔咧有啲酒楼咧都系做下呢啲优惠嘅、即系可能50蚊一只烧鹅啊，跟住1蚊一条鱼啊， 或者1蚊一只鸡啊，炸只鸡啊嗰啲咧， 类似呢啲咁嘅嘢啦。咁小弟咧都真係有去過食嘅，咁佢亦都係童叟無欺嘅，即係冇話呃你嘅。不過當然啲茶錢啊，嗰啲其他 K 卡啦，要茶界嗰啲要俾足啦， 咁嗰啲要俾啦。咁但係我都即係有食過嗰啲，譬如一蚊一隻雞、一蚊一條魚嗰啲咧。其實佢嗰個雞佢唔會話特登，因為我一蚊一隻，佢特登俾一隻。炸啲嘅雞，佢都係咁整啫嘛， 係啊， 佢都係原本嗰只雞。 因為每一台都係食差唔多，係差唔多大細嘅雞。 廚師都唔知邊個係一蚊或者邊個係第二啲價錢噶嘛，佢哋要煮就係咁煮噶啦。 係啦，咁啊嗱，呢個咧300多蚊呢個松葉蟹咧，呢間酒家咧，其實咧我成日都想去試一次嘅，咁但係咧喺我試之前咧，其實原來已經有啲市民去咗食啦，但係咧個問題出現咗啦、就係話你諗住300蚊食松葉蟹啦，攆下啲蟹腳都好啦 ，OK， 但係咧個蟹殼咧一開咗出嚟咧，就係、嗰個蟹嘅肺啊，同埋蟹膏咧就全部失蹤。嗱、蟹肺又唔好食啦，中西國都有話涼嘅食，但蟹膏點都有少少食 冇咗啊， 係啦。咁啊，点解咧？咁啊，呢位嘅网民咧就质疑啊，就质疑咧，就系话，喂，会唔会有机会咧？就系、是、叫做 厨房打猫落咗格咁样， 类似呢啲咁嘅嘢咯。 本身个蟹，我想问一下咧，个报我唔知报道有冇讲，就系咪已经开过先？佢知唔知嘅先？ 定系佢系开晒然之后炒？ 我估咧，网民都系睇到呢个 poster 入去嘅，即系呢个 poster 就系写住咩咧？北海道四大名蟹，日本松叶蟹，298蚊一只，每只咧大概一斤半至两斤咁样啦。 哦， 即系当然系称上水嗰下啦。咁你蒸完之后个重量有啲唔同啊，你冇得话蒸完之后等我攞个磅磅下系咪系咪有咁多先？ 我哋焗完桑拿都收水啦。 系啦。咁系啊，真系噶， 系咪先？ 啊，冇错冇错。咁啊，店员咧就冇回应，就走开咗。吓、 啊， 即系你系个网民啦，跟住就喂，点解开咗个蟹壳？你点样都觉得有少少嘢不嚟食啊？虽然我成日都唔知道嗰啲系蟹膏啊， 又唔系咁好， 定还是点？个店员咧就冇回应，跟住就无视呢件事件啊，令人嬲爆。 所以咧，首先咧，如果系我自己嘅话啦。可能嗰个蟹盖咧，我都会自己打开嘅，即系确保个蟹盖本身系真系冇人搞过啦，冇人做过手脚啦。同埋我自己觉得咧，你既然咁开心啦，都嗌呢个松叶蟹嘛，咁你梗系自己同成班朋友或者同屋企人自己开嗰下，咁啊，梗系有一个好似切蛋糕咁开心噶嘛， 仪式感啊嘛，系咪？ 系啦，有个仪式感嘅。同埋开咗之后咧，你都可以睇到入边个情况啦，完唔完整啦。不过你都要睇翻呢一种嘅蟹咧。佢嗰個蟹膏咧，係咪我哋譬如好似大閘蟹咁樣，咪有啲有兩隻色噶嘛？即係可能譬如公或者乸啲色唔同 啊嘛。有啲金金黃黃咁樣啦。係 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日本咧，其實佢有好多蟹咧，佢嗰啲蟹膏咧又唔係呢啲顏色嚟。 係啊，唔知會唔會係咁樣嗱？有另一啲網民咧就隨即喺阿樓主下面咧就貼文啦，就係話喂，之前咧都外賣過三隻嘅松葉蟹喎，同樣都係冇蟹膏㗎。咁當時個職員咧就表示，因為咧太多客人投訴咧蟹膏。都系黑色嘅，所以咧、以后所有松叶蟹咧都不附有蟹膏咁样啊吓。咁啊嗱，头先小白都有 讲啦，食蟹膏寿司嗰啲都系黑色噶啦， 即系佢嗱，即系泥色啊，我用泥色嚟形容啦。嗱，黑色你又觉得喂过咗分，你 黑色嘅芝麻，唔好意思啊， 系你墨鱼汁意粉咩？但系正常，如果你有阵时系嗰啲蟹膏控咧，你咪喺嗰啲日式超级市场咪买一盎，好似啲狗仔罐头、猫仔罐头咁，你咪买翻去滗嘅。其实咧，佢咪好似泥色咁样咯，即系你喺沙滩嗰啲啊，湿泥嗰啲。 韩国有一啲咧喺超级市场咧， 系啊， 一 pat 连埋饭噶嘛， 系啊， 系啊，好好食。 系啊，以前咧我 做日本餐嘅時候 咧，嗰啲都係泥式 嘅 喎。 我做日本餐有幾樣嘢都係外購嘅，譬如啲蟹膏會外購啦。意思就係話我買 一盒或者買一樽翻嚟咧，佢嗰啲已經係蟹膏嚟嘅、嗯，又或者買一盒或者買一樽嗰啲嘢三文魚子嚟嘅。咁我哋喺入邊畢嘅啫嘛。其實佢嚟來貨嘅時候，佢本身都係歐所講嗰個泥漿式嚟噶。 係啊，咁 即係灰灰地咁樣。 有趣、哦，跟住有另一批嘅網民咧就。反对事主喎、啊，佢话300蚊食只蟹，有啲脚俾你抡，你仲想点啊？咁样嗱，真系有阵时咧，你每次摆咗啲嘢上网络嗰度咧，每件事都 唔同睇法，系 啦， 都好似口 oral 咁，有正反两面， 都有正反嘅。大佬，你买只蟹翻嚟揭开冇膏，咁都有得帮嗰个酒楼平反。 其实咧，即系我嗱呢句说话咧，我又要帮酒楼讲， 系咪啊？ 我唔系 guarantee 每只蟹，我来货系咁样。咁如果嗰只蟹本身佢衰嘅就係自己冇高，咁我奈佢唔何嘅喎。 但 係 冇理由 咁講， 開咗個殼咧係吉嘅嘛。 你 少少嘢都俾 刮得好清，佢先有呢一 個。即係你連個腮你都留喺度啊！ 係 少少嘢做樣，你都俾我睇下。 少少都好啊！ 你揭開個盒，你自己揭開，佢冇高，咁冇計啊！好似中空寶咁樣，但你揭開喎。喂，人為嘅 係啊！你 feel 你一開嘅話，你已經知道係咪人為開過啦。 係啦，就係嗱，呢個就真係唔知啊，是爺非爺啊，咁啊，總之大家食嘢啊，揾啲好啲嘅信譽嘅鋪頭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深切关注日前秀茂坪一名男子怀疑持双刀挟持女儿威胁家人嘅事件，社署已经即时派员联络家人提供协助。孙玉涵喺劳福局社交网页表示。社署上個月27號接獲醫管局專科門診轉介涉事男戶主的個案，當日初步面見男事主同跟進。他說社署得悉事件之後，尋日聯絡女戶主提供情緒輔導，社工今日會再同他會面，進一步了解家庭的福利需要。孙玉涵强调，社署非常关注事件，一定会继续主动为有关家庭提供适切跟进和支援，亦都就住屋搬迁的事宜与相关部门紧密联系，及时提供协助。水务署近年以风险为本为原则，决定更换或者维修水管的优次，以维持本港供水系统稳健。过去三年，本港水管爆裂的个案维持每年少于40宗，较2000年的时候大幅下跌超过90%。另外，水务署正是推行名为治管网计划，逐步在全港的食水分配管网内设立大约2400个监测区域，透过安装高科技设施收集水流量和水压等的资料，并且以电脑分析监测食水流失情况，预计整项工程在2025年首季完成。工程师梁佩贤认为，去年就曾经透过有关系统发现柴湾翠杏街是出现不寻常情况，以锁定明显食水流失位置。卫生署的调查发现，本港超重和肥胖的人口比率为 54.6%， 较上次2014-15 年的调查的 50% 明显增加，超过 35% 的人有中央肥胖，随着年龄增加，相关问题亦都越来越严重。至于体能活动不足的情况为 24.8%， 较上次调查的 13% 亦都显著上升，估计可能同过去三年疫情有关，包括期间要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在家工作的时间增加。今次人口健康调查是卫生署在2020年11月至去年2月期间进行，以问卷访问了16600多名15岁或以上市民。卫生防护中心非传染病处主任何家慧说，超重、体能活动不足、

我哋科技要求咧唔同嘅技巧，譬如话有分析啦、议论啦、比较啦、组织啦、表达啦。咁咧，我哋就要将呢啲技巧要求咧掌握得好。咁譬如我举一个例，鸦片战争的影响。咁呢度第一，大家咧就要学识多角度去分析，譬如政治方面、社会方面、经济方面。第二，影响题目要做得好咧，其实就系要将呢啲历史事件出现咗嘅一啲事情之后，对后世产生咗嘅影响同埋结果。譬如举例，鸦片战争喺关税方面，我哋失去咗自主权啦。咁就唔係影響喎，咁我哋要帶出自主權失去之後，外國傾銷品日後喺呢個低稅率情況之下咧，就喺中國傾銷，從而打擊咗本土工商業嘅發展，咁就帶出咗一個負面嘅結果。咁咧答影響題嘅時候咧，就比較圓滿一啲啦。希望大家掌握技巧，令到今次考試咧考到美滿嘅成績， 做好準備，順順利利， 醒啲吧！ 香港電台文教節目。奋发时刻 DSE 团队制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O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继续有李嘉仁医生坐镇啊，医生早晨。 早晨啊，各位。 我哋今日咧讲下。唾液即系口水咁样，嗱，小弟系口水佬啦，医生啊，有冇嘢可以根治到我呢个问题啊？ 我哋都系要口水多噶啦， 系啊系啊， 睇病个医生唔讲嘢，唉，又系会俾人话啫嘛，呢受唔出声，所以都系要口水佬。嗱，口水咧，其实我哋产生好多，每个人咧系大概每一日啊。有 1.5 公升的口水一路走出来的。 那 为什么有口水呢？很简单，是一个神经反射。一吃东西，哇，好味道啊，口水掉低了。但是呢，如果你人很紧张，口干舌燥，等间呢可能即是你说这排考试呢，一去到考试紧张呢，好像很口干咁，又是少了口水。嗱，我哋最傳統嘅咧，所以三份口水線啦。第一咧就喺個 C 線啦，喺個耳仔下邊嗰個啦，英文係 parotid 啦。另外咧就喺個下顎嗰度底下 submandibular 啦。第三個咧就喺條脷下邊呢三大口水線啦。但係咧去到2020年咧，荷蘭有一班研究嘅科學家咧發覺咧喺個鼻咽後邊啊，要咽鼓管唾液腺是一个新的发现， 是 一个鼻后面的。咁啊，但是这个究竟是不是第四副的口水腺呢？是还是有争拗的。咁但是因为有这个这样的第四个口水腺呢，是解释到为什么很多做放射治疗咽癌症的呢。好啦，我哋避咗唔好射嗰三个口水线，即係传统嗰三个，点解仲系口干嘅呢？ 系咯， 就因为呢个避唔到啦，呢个第四个嘅，最新嘅呢一个即系 口水线， 系新嘅口水线咧，系监点啦。咁但系亦都有第二个理论嘅，原来咧。在我哋口腔周围有好多好细嘅口水线，有800至1000个， 哇， 好细嘅口水线，系全部都有噶啦，好细嘅，咁就系一路不停有口水，咁啊，但系咧，因为呢啲有咁多口水线咧，如果有破坏啊，又或者系戴咗假牙咧，就会影响啲口水嘅分泌。咁啊，点解咧？我哋口水其實係好緊要嘅。第一，佢幫助我哋咬食物嗰陣時咬碎啊、吞咽啊，咁亦都有酵素咧，係開始化解呢個澱粉質嘅。咁啊，嗱，我哋口水 嗱，點解咁緊要呢？第一，佢會保護個口腔，因為係滑捋捋嚇。用仲有啊，如果佢係好夠口水嘅話咧，食物咧就唔會留喺度，好快脆咧可以清除啲食物渣滓，唔會話黐喺啲牙度啊，黐喺啲牙肉度啦。咁啊，佢亦都可以令到啊嗰啲所謂礦物質啊、鈣質啊咁樣咧，係去到啲牙牙肉啊，咁幫助啲牙嘅健康嘅，又可以殺菌嘅，咁所以係好有用嘅。 殺菌呢個咧，我一開始聽咧都有少少覺得，哦，唔係成日話口水好多細菌嘅咩？咁但係咧，我又真係有聽到頭先醫生咁樣講，原來口水咧係有機會殺到菌嘅喎，咁樣。 係啦。 哦。 但係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如果你係因為病啊、電療啊咁樣咧，少咗口水。又或者年紀大咗嘅長者咧，吞咽困難，這個咧同口水就好有關係啦。嗱，因為喺一個我哋吞咽咧，喺幾個部分可能有影響嘅。第一喺個口腔咧，我哋要有好多口水，係呢、這個撈埋啲食物度，你容易啲咬嘅，容易啲消化嘅。同時咧，一年紀再大咧，你啲喉嚨食到啲肌肉咧就冇咁好啦，控制唔好啊，亂咗籠啦。啲同時咧肌肉咧又冇咁有力啦，咁吞嘢又有問題啦。咁咧一個吞咽有問題咧，會令到你嗰個營養唔夠，同時咧你冇得睇少啊，食藥丸， 吞唔到落去 啊，吞藥丸你可以可能十粒一齊吞。但系到咁上下年紀，當你口水少咧，長者咧吞一粒都可以痛苦嘅。 係係、 同時咧，亦都可以無端端吞錯格嘅。 哦， 一二三咧就吞咗去個氣管嗰度。係、哦、啦，呢可以咧，真係可以好麻煩嘅。咁我哋點樣知道你譬如有口水唔夠，發生會咩事咧？你吞唔到嘢。即系你嗰条通道咧冇咁润滑啦，你食条意粉食条面咧，可以去咗个鼻孔嗰度啊！ 哎呀，咁我哋都知道耳鼻喉系相通啦，但系头先好似医生咁样讲都几麻烦，有冇方法可以解救得到？ 系嗱，呢、這个好难。嗱、第一嘢亦都有人试过咧、一粒几大嘅药丸，吞唔到，喺个鼻度。鼻煙就塞咗，搞咗好耐，成兩個幾鐘頭係好辛苦嘅。咁、所以唔好睇小口水。咁、我哋點樣知道一個人吞咽困難啊，口水少咗咧？嗱、你咧就俾一啖一匙羹嘅水佢飲，然後你跟住立刻用聽筒聽佢個背脊啊咁樣，然後你咳下啦，你講句嘢啦。如果佢真係吞咗咳咧，你可能喺个肺部嗰度咧，你听到咦乜有啲咁嘅声嘅咧？因为如果佢直接吞咗落个胃度冇事啊，但系如果佢走错格咧就有问题。嗱、当然咧，亦都有其他最新嘅方法啊，有啲内窥镜睇啊嗰啲咁样，這個、呢个咧就麻烦好多啦。好啦，咁啊，因为对付我哋一个少咗口水啊、食嘢啊、年纪长者嗰啲点咧？第一。无论你是饮水食嘢咧，最好咧系佢最清醒嘅时候，坐喺度最好，最好坐出嚟啊，喺张台度啊咁样，有人睇住佢食，少少地啊，唔好每一次食咁多，唔好饮咁多。 OK， 咁啊有啲嘢咧，譬如肉啊、面包咧，对阿 O 冇问题，但系对长者咧系问题嘅， 系， 所以咧千祈啲。啊！大嚿牛排好硬啊，咁样咧、或者面包好实嗰啲咧，要避免噶啦、因为嗰啲要嚼好多，你唔够口水咧，你系好辛苦噶、啊。咁啊，同时有啲药物啊，譬如你话双方药啊嗰啲咁样咧，口干噶。 系 啊，有啲头晕药又口干， 即系食完之后咧，成个口又再干啲，你好似逼紧你饮水咁样，系嘛、 啊？咁啊，但系你话搅拌啊，将啲食物搅拌一劈嘢咁样咧， 得唔得？分子料理咁啊，普咁样食到啲叉烧饭味啊！ 嚼少啲啊，吞煙就容易啲，會唔會好啲啊？ 你一兩餐就好啫， 咁又係 食食下都唔係嗰樣嘢。 係嘅， 係啦，咁啊，我哋最驚咧係食嘢口水唔夠啊，吞錯格嚇，咁所以口水係非常重要啊，所以咧喺電台做嘢咧，口水夠啊，口水夠力。系好紧要嘅， 系啊，唔好多个茶就得啦，够力啦吓。今日早上非常多谢李嘉仁医生嘅带嚟咧专业嘅医学资讯啦。咁下集再请咧李嘉仁医生同我哋多啲去倾偈，唔该晒你。 好。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今朝早系咪准备搭车翻工翻学咧？如果系准备翻学嘅话，今日见到老师们，一定要大大声同你嘅老师们讲句早晨啊！点解咧？转头话你知啊。 Came in for the embers, stayed out for the breeze. I need to feel elements to remind me. There's beauty when it's bleak.Stuck out long before lights down. Why do I breathe? Oh, I know. The more that I love, the less that I feel. The times that I jump never were real. They say that all scars heal, but I know. Maybe I won't part the ways.Won't break my boat, but the waves won't break my boat.Always fall short of what we could have been. Left out long before last call. What do I need? Oh, I know. The more that I love, the less that I feel. The times that I jumped never were.But the waves won't break my boat. But the waves won't break my boat. But the waves won't break my.More that I love, the less that I feel. The times that I jumped never were real. They say that all scars will heal, but I know. Maybe I won't, and the waves won't break my boat. 5月2号星期二叫做 National Teacher Day， 亦即系教师日。老师喺我哋生命当中的确有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噶，尤其是系好嘅老师，除咗会影响学生们中唔中意上嗰一科之外，教得好嘅话，甚至乎可以帮到学生培养兴趣，成为佢哋将来嘅专业添。咁重要嘅人物，当然好早就已经有人想成立一个特别嘅日子去庆祝佢哋啦。原来早喺1944年，美国就已经有啲政客同埋教育界嘅人士有呢一个谂法噶啦。而去到1953年，当年嘅罗斯福太太 Eleanor Roosevelt 就正式喺当年嘅第81届议会提出要订立教师日啦。不过最终去到1980年先至第一次成立到呢一个日子。一落新年去到1985年开始，佢哋就订立每一年5月份嘅第一个星期，全个礼拜都叫做 Teacher Appreciation Day， 即系教师欣赏周。咁而逢5月嘅第一个星期二，更加定为 Teacher Day， 亦即系教师日。根据佢哋嘅形容 ，Teacher Day 即系话 as a day for honouring teachers and recognising the lasting contributions they make to our lives。所以今日真系要讲一句多谢老师啊！ 啊，谢师日都真系 系啊，有谢师宴之后仲有谢师日， 系啊，其实我都几感激我成长入边啲老师咧、教我做一个几好嘅人。 你哋谢师宴嗰阵时咧，有冇做一啲好特别嘅嘢，或者送过啲乜嘢俾老师啊？ 嗯，送过乜嘢啊？我记得反而老师送嘅嘢比较多啲嘅，系、啊，有一个老师咧，去完旅行之后咧，就将佢影嗰啲相啊，即系晒咗出嚟咧，送俾。唔同嘅學生啦，咁樣咁我就攞咗一沓啦，咁我就問老師啊，其實點解你咁中意攝影嘅咁樣？跟住咧，佢又講一句好型嘅嘢，個攝影咧可 以留住嗰个片刻咁。我好记得呢一句对白。 男人浪漫嚟 㗎。係啊，但我嗰阵时呢係一个五年级嘅細路仔嚟㗎。但我一世都记得啦。所以其实如果有得俾我揀呢，我都几鍾意影相嘅。不过影相投放嘅器材啦、 啊、 心力啦、 啊、 時間啦、 啊， 的確係太多啦、 啊。就算去到今日咧，其實手機嘅攝影都係影得係係影得靚㗎。係 啊， 不過咧，其實我亦都會覺得同我哋即係叫原本真係相機嗰啲咧，一大部嗰啲咧，其實影出嚟嘅質感咧，仲有 爭啲， 仲有係啊，都幾強烈嘅對比啊。 係啊，雖然你而家可以用好多唔同嘅 filter 咧、 啊， 即係你譬如喺 IG 啊，或者你 download 啲 app 咧，佢咪可以扮到好似菲林相機咁樣。 係啊，係啊，而家好多人用㗎。 我都有。 我都有用 ， 即系佢扮到系九七年嗰啲错误曝光啊嗰啲咧， 味道啊咁样嗰啲嘅， 系啊， 有冇味道就睇下你靓唔靓啦，你靓咁影好有味道咯。 张相影出嚟可能唔系人咧， 系 风景。 我就死都唔信你影一个豆腐火腩饭会影得好有味道，用呢啲 真系有嘅，好多都系咁，懒又情调咁样，好有 moody 咁样咯， 系 啊，系 啊，咁都好嘅，有阵时影相氹下自己开心。 系啊，咁啊，如果你话即系中意影。影相嘅又想啱啱入门嘅，不妨就试下呢啲手机摄影咯。 系啊， 觉得影得有过瘾嘅，开心嘅，跟住先至慢慢再进阶。 冇错， 因为而家你话嗰啲单反无反咧，其实个价钱都开始落 嘅， 有啲落嘅，即系你俾得起千几千蚊都有嘅。咁啊，封剑游人咯，呢啲嘢就 系啊，又有 搵啲兴趣咯， 系 啊。 早晨，早晨啊！五月二号啊，投资 O2O 九点十分嘅时间，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三大指数咧都要跌啊，道指跌4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3点啊，港股咧无惧啊，美股三大指数下跌 ，ADR 依然升啊。咁贴士啲啊，睇下新加坡嗰个港股期指咧就高水60点啊，睇嚟今日停北水咧都有机会咧，五月啊先俾啲甜头大家开个升。市局先，会唔会真系咁咧？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股票市场资讯啦。 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五一黃金周咧，就仲有好多人會周圍去玩啦。咁、可能即係如果佢喺內地嘅遊客更加係添啦，可能嚟香港或者去其他地方。不過要注意，注意啲咩咧？嗱，我哋海灘都驚有沙灘老鼠啊。 係噶， 其實去到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地方咧，佢哋都一樣會有扒手嘅。 係啊， 扒手咧，我唔知道大家聽眾有冇曾經試過有呢一類型嘅經歷，我都有嘅。我曾經試過一次咧，咁啊去旅遊嘅時候咧，佢真係能夠喺我個褲袋，即係左右兩邊個褲袋，唔係後邊嗰、那個，左右兩邊嘅，我個電話擠咗喺左邊個袋咧，佢竟然間係真係神不知鬼不覺，將我個電話係偷走咗，我完全唔知，亦都唔覺得。 系 咁样嘅，咁所以咧好难防啊呢、這个。 嗯，建议大家咧可以睇翻网上有一个纪录片咧，好似叫中文译做《骗案之都》啊。 吓， 咁佢咧就主要 focus 喺欧洲，一啲城市 系啦。 点样咧？你做游客唔俾人哋呃，因为咧佢首先好实况咁样咧，就个主持人就扮自己系游客， 嗯， 跟住咧嗰啲人又点样呃佢啊？譬如喺艾菲尔铁塔，即系巴黎铁塔楼下，点样去呃你钱啊？或者调翻转头就系有啲咧，特别佢特别拣咗法国嘅，唔知点解、嗯？譬如喺呢个罗浮宫门口咧，好多人玩嗰啲啤牌啊， 哦，系啊，其实嗰度本身咧嗰个位咧都已经好多人有啲即系街头嘅艺术表演噶啦嘛。 跟住咧，佢就会有另一个位咧，就喺度派嗰啲卡，即系对翻啊，即系譬如一只烟啊，呢只系点，呢只系点咁样，即系类似系呢啲咁嘅叫啤牌局啦，都真系天仙局嚟嘅。嗱、 嗯， 呢啲就系骗徒啦。咁、 嗯、 另外咧就系喺你玩紧嘅过程咧，就佢可能会撒咗你个手机啊，撒咗你个荷包啊，类似咁嘅情况咧喺欧洲好普遍。 即系例如佢哋捉紧象棋，国际象棋啦，佢哋梗系捉。捉緊國際相機嘅時候咧，側邊有啲人喺度旁邊學喎。 係啊係啊， 嗰啲旁邊學咧，有機會就係、是，喂，你呢一個咧、啊，你隻 Queen 啊，要打斜個一撞你一下咧， 係、 啊，其實就可能已經咧係撒咗啲嘢。 係啊，可能撒咗啲嘢走咯。咁所以咧，大家見到特別喺歐洲咧，見到有人圍住睇一啲嘢咧，你可以過去睇， 係、 啊，但係咧你要 小心， 要特別小心啦。即係叫做財物啊、隨身物品咯、啊、咁、 嗯、 樣、 嗯，所以佢哋都會將個背囊就放喺前面啦、啊。 係， 咁但係有啲嘅方法咧，偷嘢係層出不窮嘅，所以我哋要防。 嗯、 我試過有啲嘅片咧，即係嗰啲叫做防小偷嘅片，警惕大家嘅咧，佢就曾經講過喺機場大家都會有啲 hand carry 嘅袋一路行，即係拉住嚟行啦。 係啊， 咁有陣時你可能會。碌下手機啊，或者揾下自己個機嘅自己個閘口嘅時候咧，可能會擺低嗰個 hand carry 喺側邊，然後咧就望下周圍望嘅。咁你可能一般人都會諗住，冇個 keep 喺我，正正就喺我隻手隔離嘅啫。 咁冇事啦，一定。 咁啊冇事啦。原來有啲坊間上面咧，有一啲嘅叫做小偷咧，佢哋有啲好似 hand carry 嘅袋，個外形係一個袋， 嗯、 但係其實係一個粒啊，一個袋型嘅粒。跟住佢咧就将呢一个粒咧就直接成个你个 hand carry 个袋侧边咧就笠住咗， 跟住就即刻 跟住 走人， 系啊，就连埋你个就一齐拎走咗咁样噶。你见佢哋犯案嘅时候咧，都系左望右望，好似冇乜嘢咁，但系行过咧就数一数咧就数过，咁啊偷咗噶啦。咁好在呢个世界上有闭路电视啦，咁我哋都即系可以知道到底佢哋系点犯案嘅。咁如果你话去到，其实阿欧讲得啱啊，其实喺欧洲地方咧，好多佢嗰啲小偷嘅问题咧，都系几猖獗噶。咁、 嗯、 有啲嘅叫做排行榜咧，呢、這个排行榜真系攞到第一嗰个真系喊三声。嗱，你头先讲系法国啦、 啊， 法国其实都多嘅，但系最多咧系意大利、嗯。其实意大利咁多年以嚟嗰个小偷嘅问题咧，都系喺度噶啦，罗马、米兰啊，去过嘅朋友都知道系你系要特别小心嘅。 我估咧，我未去过意大利嘅，如果唔系，可能意大利都真系第一位。我睇翻个调查咧，好似个扒手指数咧，第一位真系意大利啊， 系啊，系啊， 第二位先去到法国 噶。 其实法国系应该整治下，点解咧？你嚟紧咧嗰届嘅奥运啦，都系法国噶嘛。咁、 啊、 你依家唔搞好咧、啊，你到时咧啲。游客咧唔系咁够胆嚟啊！嗱，其实咧佢嗰啲叫面子工程啊，做咗好多啦。法国嗱、 嗯， 你譬如睇近呢几部戏啊，譬如 Top Gun 啊，或者睇 John Wick 啊，佢用咗好多景点咧，都系关于法国事噶。咁、 嗯、 我估计咧就系、是、法国旅游局咧就特登、 嗯， 即系先用咗一阵钱，即系喺啲大嗰啲电影嗰度咧就啊，你嚟呢度取景啦，咁咧啲人就会觉得哇，原来法国真系好浪漫噶，好靓噶，点点性性噶，跟住啲人咧。去到睇奥运嘅时候，咪会多啲游客咯。 啊、 但系咧，你而家咧唔堵截咧呢啲扒手咧，再好嘅一个风光都冇用。 啊、再真系好麻烦。你法国其实佢 sell 紧佢嗰个艺术嘅气质同埋嗰个历史文化噶嘛。咁嗱、啊，好啦，名牌有一大扎，但系佢俾人偷咗都冇瘾啦。最惨嘅就系欧讲得好啱，因为嚟紧嘅时候就系法国即系巴黎嘅奥运。 系啊系啊。 如果偷嘅咧系运动员嘅话咧， 系啊。 咁你谂下运动员佢摆咗上嚟嗰阵时，所有运动员嘅网上平台一定系俾人日日望住噶啦。 系、啊、 如果俾人偷咗嘢嘅。咁好难喎，咁佢真係会摆上网㗎嘛。 嗱，其他运动员呢我都唔熟，足球运动员我哋熟啲啊。你当呢即係奥运入面有啲好劲嘅明星仲踢緊。我举个例子，譬如麦巴比。 麦巴比啊，佢都仲踢到㗎喎。 系一定啦， 年纪咁 应该会啦。 同埋应该会搵佢啦，就你就算过咗年纪个 quota 都会俾佢啦。 係啦，类似啲譬如夏兰特咁先算啦。 係啦。 哈兰特应该仲踢到啩咁，我唔知道 系 有冇 得 奥运啊？嗱，你冇 critic 咗呢一样嘢，但呢哈兰特哇咁劲喎，呢、這个球星，你谂下哈兰特个 keep 俾人偷咗， 哇，嗰啲唔讲得少㗎嘛，都系钱嚟㗎嘛，或者偷咗佢件波衫。等佢冇得上場，係啦，會唔會發生呢啲事咧？ 呢個咧就形象工程嚟嘅，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即係成事啊嚇，要諗一諗計啊。咁但係咧，我哋作為遊客嘅，唔想俾人攞咗我哋嗰啲嘢咧，其實可以點咧？咁有啲專家就曾經講過啦，本身咧，我哋如果去出外旅遊，現金就一定會帶啦。今時今日咧，其實已經好咗噶啦，因為叫做 e-payment 咧，係的而且確方便咗嘅。咁但係仍然咧，有好多朋友佢哋中意帶住啲現金周圍行噶嘛。例如我去法國、去意大利。我真係可能攞萬幾二萬蚊，我諗住買嘢嘅，咁我又唔想碌卡，咁佢哋真係會將啲錢咧周圍攞嘅。呢啲係高危嘅一族嚟嘅。咁佢話咧，酒店嘅保險箱，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用。 嗯， 其實我係老實講，我比較少用嘅， 即 係 酒店嘅隔萬啦， 係啦， 隔萬啦， 佢個隔萬。咁有啲人咧。是真係會用嘅，即係喺入面一入去酒店房嘅時候就 set 呢樣 set 嗰樣，甚至乎將自己大量嘅passport 啊現金都係會存咗入去先。咁、 哦、 就算自己行出行入咧，個感覺係會安全啲嘅。咁你叫鎖咗，咁酒店入面嗰啲就算有啲內鬼嗰度攞你唔到啊？ 應該唔會嘅，我哋啲平民百姓其實未至於咁過分嘅。不過你自己就唔好即係叫做咁掉以輕心咯。即係多一顆咧謹慎嘅心咧，其實你旅遊咧都系安心同埋开心嘅。 咁如果你话喺一啲城市嗰度行嘅时候咧，原来佢哋话比较唔建议大家一路行一路食。 嗯， 啱嘅，即系你食紧嘅时候，你个身咧会喐嚟喐去嘅。 系 好多时咧偷嘢就系正直就系你个身喐紧，你唔觉得有人碰撞。咁佢就比較上容易攞嘛， 叫咩啊？聲東擊西 係啦，聲東擊西，佢哋最常會用嘅一樣嘢嚟嘅。咁同埋咧，即係頭先阿歐都講得好啱嘅，人多嘅地方咧，咁你盡量咧都係要留，你可以去，因為你去得旅遊，你梗係希望睇啲得意嘢噶啦。 你唔通喂嗰度冇人啊？去嗰度啊？你唔會啊？ 你唔會、 啊、喂嗰度咁熱鬧嘅，去嗰度睇下 啦。 係嘅，明白。 咁你就咧就拎好自己嗰啲嘅財物。咁同埋咧，可能會有好多人同你搭訕嘅，特別知道你旅遊，譬如我呢啲咧，可能去旅遊嘅時候將個背囊。你孭咗喺前面咧，一睇就知遊客啦。咁會好多人咧，就諗好多唔同嘅嘢，就同你傾偈嘅。其實同你傾偈咧，就我哋都有睇警訊啦。 係， 以前細個嘅時候都有好多咧聲東擊西。可能譬如有個 A 嚟問我嘢嘅，其實佢係佢只不過佢冇諗住，佢真係諗住問我嘢㗎。係 啊。 但係其實佢仲有共犯咧，就喺附近幾路人馬咧，就做一場嘅大龍鳳，然後都係想攞我哋啲嘢嘅，所以成日都係嗰句啦。你一有人行過嚟嘅時候，你就要警惕啲。就算佢問你嘢嘅話咧，你就將啲財物咧好好地拎住，即係財物係自己嘅。你去到嗰度人財兩空就慘啦。 睇过舞台剧嘅观众一定会知道，入到剧院座位嗰阵，座位上面一定会有本长刊俾大家。其实长刊嘅目的就系喺表演未正式开始之前，可以加深观众对演出作品嘅了解。一份有水准嘅长刊，唔单止可以帮助到观众明白演出嘅内容同埋意念，理解制作背后多个范畴，更加可以提高观众嘅鉴赏能力同埋投入感，为整个嘅表演有咗点睛嘅作用。一场成功的表演不单止是专注制作和宣传，给观众理解和投入都是很重要的。而长刊里面的内容就大概包括有剧团简介、故事简介、分场表、角色表、制作人员名单、艺术总监导、演作者、编剧的说话、台前幕后工作人员的简单履历相片等等。其实长康都是跟观众沟通的另一个渠道，给团队和观众可以分享演出制作的过程和感想，令到观众可以更加了解台前幕后的每一位成员。大家下次欣赏舞台剧的时候，都记得可以好好地拥下本长康、啊、舞台剧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是没你拥抱，我很好，孤单对我很好，陪我后脑，想念是你给的煎熬，没想走我却不想逃，你不需要知道我还好不好， 过的今天，好像在一瞬间便过往云烟。还记得你爱的甜点，还期待海间的翻越，那些美好画面不停地浮现。过了很久以后，你记不记曾经有你陪着我走过，只希望在你的身边会有谁陪你走更远。我的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我很好，虽然寂寞时在你的身边。 是魏嘉莹啊，有呢首作品《我很好》。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嚟到咧就系5月2号星期二嘅早上，但系今日夜晚有啲咩睇咧？嗱，星期二夜晚我梗系记得啦，叫咗阿畅出嚟先。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 又系啊，朝头早嘅时间啊。我仔仔都已经会提我啦，啊，今日夜晚唔知道会唔会可以睇到《孩子城市闯荡记》咧？今晚有噶系嘛？ 冇错，答案系有嘅。咁啊，呢个亲子真人 show 我今晚继续上演啦。嗱，咁今集嘅有任务嘅小朋友咧，叫做阿启南啊。咁啊，佢启南咧性格好外向嘅，好中意同人接触，甚至乎咧中意帮人，帮到人咧佢就话满足咁话啦。咁啊，今集咧佢嘅任务咧就系同佢嘅妈妈。去到呢個香港嗰啲南亞裔嘅社區嗰度咧，佢用好短嘅時間要學識佢哋嗰啲話，即係烏都語啊。咁啊，要佢學識咗之後咧，個任務就係用烏都語去完成點餐，即係買嘢食啦，同埋買嘢呢兩個任務嘅、 啊。死記嘅啫，而家你咁促成呢啲 係啊，咁啊，但係即係其實學唔學得識烏都語咧，就唔係太重要嘅、啊。太重要嘅事項係咩咧？就係、是、節目啊，會請嚟繼續啦。當然一樣，請嚟心理學家。从旁嗰度咧分析一下小朋友一路以嚟有啲谂紧啲乜嘢嘅，咁啊俾啲教育孩子嘅 tips 各位父母嘅，咁啊今集想俾啲咩 tips 咧？就系话管教孩子同埋做孩子的朋友之间点样划下一条界线咁话， 嗯， 咁啊即系好多家长咧都话想同嗰个仔仔女女咧一齐做 friend 一样嘅，咁啊系即系放低自己少少就同当系朋友一齐相处咁样，咁但系始终都系父母嚟噶嘛，咁啊点样去到即系划清楚呢条界线系做小朋友嘅朋友啦，定系点样管教咧？咁啊想知点样划拿捏好呢条界线嘅话咧，今晚7:30要留意呢个节目啦。 嗯，呢条界线我自己都好努力去到拿捏啊，即系同仔仔平时玩嘅时间咧，即系搭晒膊头噶，揽头揽颈噶。但系我去到一啲即系大是大非啊，或者佢真系做错嘢嘅时候咧，你都要有翻一个父母嘅尊严。中即系成个过程系难以捉摸嘅。嗱，今日夜晚咧，我同听众一齐咧，今日变成观众啦，就可以留意住《孩子城市闯荡记》。咁啊，呢条嘅线啊，咁难捉摸嘅线点样？ 样可以将佢捉得住呢？大家留意住啦。八点钟嘅时间，大家都要关注嘅医生与你。 冇错，咁啊，星期二嘅医生与你继续有医学人呢个环节啦。咁啊，上个星期介绍咗咧谭志勇医生嘅，咁啊，今集继续系下集嚟嘅。咁啊，谭志勇医生咧系中文大学呢个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嘅系主任嚟嘅。咁啊，佢好特别系对眼科，即系嗰啲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等等系最专门嘅研究嚟嘅。咁啊，谭志勇医生咧近年咧就喺呢个眼科显微手术培训中心嗰度咧，就利用嗰啲 VR 技术啦，咁啊，即系得到即系另一新一代嘅眼科医生咧，得到更加专业嘅培训嘅。咁啊，究竟佢当初点样可以谂到有呢啲构思嘅咧？咁啊，另外啦，咁啊，谭医生咧，佢亦都系好多好有好多功绩嘅，即系佢因为佢眼科嘅翘楚嘛，咁啊，佢有好多亚太区啊，嗰啲青光眼医学会嘅后任会长等等要职，咁啊好忙啦，即系佢又要医人，又要教书啦，同一时间又要做呢啲公职。喺呢个工作同埋家庭之间，佢系点样兼顾嘅咧？咁啊，研究方面啦，佢系点样推动不断创新嘅咧？咁啊，想认识呢位谭志勇医生多啲咧，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医生与你》啊。 好，咁啊，另外十点半嘅时间咧，咦啊，今次呢个系咪汽车节目嘅讲车胎嘅啦，阿祥？ 诶，唔系，呢个叫《脂肪真相》纪录片啊，呢个犀利。咁啊，同大家讲下身上嗰啲脂肪，即系嗰啲肥膏。 系咯，即系我嗰条车胎咯。 系啊，你嗰条腰嗰条车胎。 系啦， 我都开始验咗出嚟。大家讲，喂，咁话说啦，即系我哋人身上嗰啲脂肪，即系嗰啲肥膏咧，人人都想搣甩佢噶嘛。咁但系咧，阿科学家话，原来冇晒啲脂肪咧，我哋就即系会死噶。即系咁啊。肥胖呢样嘢咧，系全世界流行病啦，堪称。咁究竟我哋应该人类点样面对咧？好大批咁样大幅减咗体重之后咧，系咪就真系解决得到咧？点样减？点样呢个减去啲脂肪先至系最健康、最有效嘅咧？ 系咯。 咁啊，各位有呢个脂肪困扰嘅朋友，今晚十点半一齐听下呢个脂肪真相，减走嗰条车胎啦。 系，咦？我系嗰位朋友，因为我都有肥胖问题啊。好，大家一齐睇。拜拜， 拜拜， 唔该唱，唔该小白，你边有肥胖问题啊？ 有你唔知啫， 冇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洋公园接收日前在白香莲花地捕获的一条鳄鱼。海洋公园动物及保育部主管竹孝忠表示，香港没有原生鳄鱼，估计可能经由非法入口，有机会曾经被饲养。经初步检验，这条鳄鱼没有明显外伤，会经抽血确定品种。竹孝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初步估计这条鳄鱼属于暹罗鳄，有关品种是属于濒危野生动物国际公约下的受保护物种，估计这条鳄鱼大约四岁，而一般暹罗鳄的生长速度快，体型可以在几年之间增长几倍。竹孝忠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这条鳄鱼在捕捉时身形较为圆润，估计可能曾经有人喂饲或者曾经捕捉过野生动物进食。他又说会先观察这条鳄鱼在海洋公园是不是能够适应，以及公园是不是有足够设施饲养，再跟当局商讨下一步怎样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深切关注日前秀茂坪一名男子怀疑持双刀挟持女儿威胁家人事件，社署已经即时派员联络家人提供协助。孙玉涵在劳福局社交网页说，社署上个月27号接获医管局专科门诊转介涉事男户主的个案，当日初步面见男事主同跟进。他说社署得悉事件之后，昨日联络女户主提供情绪辅导，社工今日会再同他会面，进一步了解家庭的福利需要。孙玉涵强调，社署非常关注事件，一定会继续主动为有关家庭提供适切跟进和支援，亦都就住屋搬迁事宜和相关部门紧密联系，及时提供协助。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在尤丽村附近，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收费广场稍微多车一点，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回复正常的了。九龙路面方面，较早前西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就比较多车，现在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的。不过想提醒大家，连翔道因为有啲临时工程嘅，去尖沙咀佐敦方向近住佐敦道交界一带，原本嗰度嘅虚实线咧系会临时改为双白线，咁啊呢个安排咧会去到10月31号噶，所以经过时间咧，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油麻地加士居道渡船街去红隧方向多车，龙尾去到果栏附近。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至到马场一带咧，仍然系较为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陆岸同即系 K 仔。佢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网上电影 Tetris 由日本唱作歌手 Len 主唱主题音乐作品 Holding Out for a Hero 日语版本。Len 自己话作为一位唱作歌手，能够以充满同理心嘅歌词同埋带有甜美温柔嘅声音去到吸引大众，系令到佢非常之愿意投入今次嘅工作原因之一。加上重新演绎由细到大都喜欢嘅音乐歌曲，令到佢更加容易全心投入。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Len Holding Out for a Hero。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Len Holding Out for a Her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咁多位 DSE 考生放松啲啦。 有一次小明去考 Oral， 他得知个题目是两个字傻瓜，入到考场看到主考老师叮一声，小明就开始讲啦， 各位傻瓜你们好。 因为太紧张了。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天怡、子豪、阿摄三成群 陪你笑住考 DSE。 为了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和设定户口，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分别有25个在港铁站，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睇下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9:42啊，吓咁啊，五月二号嘅晨光 Morning Call， 当然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啦。咁转个头咧，我哋人手充足嘅时候咧就会听噶啦。咁啊，都希望即系如果你话近排有啲打气点唱啊，特别为到 DSE 嘅考生啊。咁头先咧嘉明个环节咧都有话，喂叫做老师日啦、敬师日咁样啦。如果想点个靓唱俾老师咧，都系无任欢迎嘅。1872388。咁转个头先打嚟啦，因为我同小白两个人要倾下偈先，系啦，倾下偈先。咁啊，转个头再招呼咁多位听众朋友啊，稍安无错。不过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咧，我哋今日嘅听众啦。 系啊，早晨啊，雷小姐你好啊， 雷小姐你好，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啊，哎呀，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复活之后，你系第一位嘅听众。 好幸运啊 ，Lucky 。我哋仲幸运啦、你可以打到上嚟啦。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 其实我想趁就嚟母亲节啦，咁、我希望祝我自己妈咪啦，所有天下嘅母亲都能够活得自在啦，同埋系身体健康啦。 系 咁，另外咧，因为我4月22号咧，好有幸啊，能够参加你哋嘅台举办嘅 CIBS 活动啊。 我哋 S1 搞嗰个嘛， 系啊系啊，当日小白啊，小白好好啊，主持得， 佢导师嚟噶，其实佢唔系主持嚟嘅。据我所知，佢同埋阿嘉明应该系会教大家点样去参与呢个社区广播。 嘉明嗰场咧就英语嘅， 哦， 系啦，广东话嗰场就我啦，咁样咯， 几多元共融系咪先？ 梗系啦， 系啦系啦系啊，因为小白嗰一日有啲状况去处变不惊， 哦系咩？ 非常好好， 有状况咩嗰日？我都唔記得咗喎， 我冇去嘅，你哋自己溝通一下。 有個觀眾， 我知道啦， 大聲啲，係啦係啦，咁佢好似接問問題， 係點㗎？係點㗎？嗰個觀眾？ 冇，其實都係一啲共融嘅情況嚟㗎， 原來㗎， 係 啊，我哋多方面包容嘅最緊要， 放心， 用呢個共融嘅心態同埋處理嘅手法咧， 小白啊，身經百戰嘅，完全唔使驚。咁所以咧，你透過佢。你都学到好多嘢啊，系咪啊，雷小姐？ 好多啊，绝对系，尤其是临场应变同对答咧，系真系嗰日学到好多嘢。 系咪噶？唔好氹我开心。 唔系唔系啊，真啊，真系好想打嚟嘅，所以咧就真系尽点，我都想祝就系、是、因为听咗香港电台都好耐啊，咁所以都祝香港电台咧就生日快乐。因为知道你哋柜台都95岁， 系啊，95岁 ，Happy Birthday 啊！我哋 生日生一年嘅，放心，系啊，你 anytime 祝都得嘅， 系啦， 希望都蒸蒸日上啦。 多谢你先，系啦，阿雷小姐，你祝福你阿妈咧得一句啫，你不如讲多少少啊？你有冇成日约佢食饭啊？嗰啲咁样，母亲节有冇啲 idea？ 因为妈咪都好好啊，佢其实一个真系主妇咁样，冇得出去做嘢，就照顾我哋即系。四兄弟姊妹啦， 辛苦啊！ 所以其实对于佢嚟讲，我知而家现今即系好想讲，其实好多妈咪都需要 me time 咯。咁我妈咪我就睇翻旧阵时凑我哋根本就冇 me time 呢样嘢，所以我就点解即系一打从开头咧就希望祝妈咪或者所有全世界嘅妈咪要活得自在咁解咯，真係好希望佢哋自己都能夠有佢哋嘅 me time 啦。尤其是加上我見到朋友又好，自己家姐又好，即係要做工作之餘，仲要係要照顧小朋友、照顧家庭。其實即係叫做打工打幾份咁樣咯，好似變咗。 係啊， 係啊，所以變咗，我覺得佢哋係辛苦啊，所以自在呢樣嘢咧，喺我嚟講真係好想佢哋有。 係啊，雷小姐講咗我心聲啊，即係好似尋日啊，頭先都分享過啦。尋日我就帶咗我仔仔咧，因為佢有朋友生日會啊，我就幫佢走咗兩場啦。哇！夜晚而家。基本上每一日夜晚咧，要湊到佢哋瞓覺之後咧，我真係匿埋喺個衣櫃入邊啦。嗰啲先係 me time， 得嗰幾分鐘，衣櫃又細冇空氣。好啦，咁跟住匿咗入去之後咧，就自己做下自己休息下啦。咁都小朋友有時都會特登又走翻入嚟嘅。啊，爸爸瞓唔著啊，咁你又要去到服侍佢哋，真係第二份工嚟噶。 不過嗱 ，me time 咧就 嗰日忙就你做更加。就算凑完佢哋啲所谓时间都唔系 me time， 都系做紧自己嘢嘅， 系啊，系啊。不过如果系全日走咗出去翻工咧，其实讲真，父母又会好挂住佢哋嘅。 系啊。

日咧喺飲食圖鑑入邊有一個 recipe， 我覺得都幾好，可以分享俾聽眾嘅。咁係同用洋葱啦，用雞蛋去到整嘅。好啦，咁洋葱其實喺今朝咧咁啱喎，今朝神光百科咧即係六點九左右咧，咁我就同啲聽眾分享咗切洋葱咧，其實有兩個方法可以 唔使唔喊 嘅。第一個咧就先將個洋葱抌落個水嗰度啦，兩三分鐘其實拎上嚟就已經唔喊噶啦。第二個方法咧就係你個洋葱本身就擺入雪櫃。好啦，摆咗入雪柜之后，你拎翻出嚟切咧，因为个温度令到佢入边嗰啲嘅物质咧就唔会咁腌眼嘅。咁呢两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色随猪面，睇下你中意边个方法啦吓。好啦，咁你今次咧就要先准备咧就两个嘅洋葱，我就选择咧就系用紫洋葱，因为咧。靓啲，咁我整出嚟嘅时候咧就会更加省镜啦。咁啊， 紫洋葱同普通嗰只洋葱有咩分别？ 颜色唔同，其实营养都有少少分别嘅。 好似紫嗰个劲抽啲咁啊，好似同埋贵啲，好似紫嗰只系贵啲。 但如果你话整，如果整譬如日式嗰啲牛肉饭咧，就用翻原即系原本嗰只白洋葱会好啲嘅。好啦，咁今日咧，咁你就先将嗰个洋葱咧就切啦，切一个个，我中间你有啲位咧就唔好切到佢碎晒，要留翻个圆圈嘅，个圆圈。就好简单嘅啫，其实你就打开个洋葱切一半，跟住你就攞最外边嗰个圈，系啦，咁你攞够可能睇下你想整几多洋葱蛋饼， 系， 咁你就攞几多圆圈出嚟，例如我想整六个洋葱蛋饼嘅，咁你咪六个圈圈咁摆，即系 ready 定先啦，咁啊准备定，咁其他嗰啲洋葱你做咩咧？就我嚟切碎佢， 系 啦，切到佢真系好细粒，一粒粒嗰啲咧，咁啊为之好啦，咁啊啱用噶啦。好啦，跟住咧，你咧就可以咧就准备咗洋葱同埋准备咗啲材料都切埋啦，咁啊切到碎晒啦。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咧准备埋其他嘅材料，就系例如鸡蛋啦。鸡蛋咧，我就会用大概五至到六个嘅鸡蛋去到准备嘅。咁啊打落个碟嗰度，打大碗嗰度啦，又发到咁上下咧，咁啊都要调味嘅。咁啊要点样调味咧？咁啊可以落少少胡椒粉同埋盐先。好啦，咁啊发完佢，蛋浆都准备咗啦。头先咪切到碎晒嗰啲洋葱粒嘅。 系， 再攞个大嘅碟出嚟，就将嗰啲洋葱粒倒晒入去啦，然后就将个蛋浆倒入去啦，然后咧亦都要准备多几种嘅材料嘅。第一，我会选择用金笋粒， 哦， 系啦，金笋粒你可以先煮一煮先嘅，因为惊太硬嘅。 我平时咧喺菜档我少啲见到金笋咯，成日都见到系红萝卜， 有嘅，有嘅，都有嘅，都有嘅。 O K， 系啦，金笋、红萝卜都有嘅。 即可能叫做超级市场嗰啲就会多啲咯， 街市都有，街市都有嘅，咁啊好容易买嘅啫。咁你去到嘅时候咧，咁啊金笋你先去皮，咁啊再将佢切粒粒，或者你先切完去完皮之后咧，先烚一烚佢，令到佢本身嗰个 texture 咧就淋翻少。如果唔係太硬啊，好啦，跟住你就將佢再切粒粒啦。如果你話刀工唔好，你全部切粒粒啦，其實坊間又有啲。有一啲叫做方便啲嘅機器咧，你抌入去你搞咧，其實洋葱又得，或者一陣間我要準備多一個嘅火腿粒咧，又係切粒粒啊嘛。 我咁呢啲幫到手喎，因為洋葱咧，如果你係用咗呢個切粒機嘅話咧。其实你就唔使喊啦， 系啊， 喊少好多， 系啊，有啲咧系揿掣就嚓一声就吹啦， 系啊， 有啲就搞嘎嘎嘎嘎嘎，跟住咧佢就已经出晒嗰啲一粒粒嘅，好啦，咁啊头先已经讲咗啦，我要准备埋呢、這个金笋粒啦、火腿粒啦，咁啊再加啲葱花入去，就喺头先个蛋浆嗰度咧就捞，再调味多少少，可能落多少少盐就够啦，然后就落啲面粉喺上边，咁啊面粉或者生粉你可以令到佢咧，面粉好啲，咁令到佢凝固翻啊嘛，好啦，跟住就将佢搅匀佢咯，然后攞个平底 pan 出嚟，加热啦，落油加热，跟住你就将头先准备咗嗰六个嘅洋葱圈咧，就放一个放上去先，跟住喺个洋葱圈入边咧咪有窿窿，即系六个圈啊嘛， 系， 你倒蛋浆，倒啲蛋浆落去，跟住佢就慢慢一路煮啦，煮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嗰个蛋浆同个洋葱咧就会开始，佢哋会自己黐埋一嚿 嘅， 黐埋咗之后，你煎到咁上下咧，你就再反。然后咧就反完两边啦，都变咗金黄色咧，咁啊上碟啦， 系啊， 咁 咪加啲黑椒同埋加你琴日讲嗰个叫做岩盐啊， 盐咧佢就已经够噶啦，但反而我觉得黑椒或者另外一个，如果你想日式少少嘅食法咧，你可以加沙律酱，沙律酱、奇妙酱，又或者系加明太子酱，系啦，咁我自己觉得其实你中意嘅话，其实加少少 wasabi 咧，都一样几香口，送饭或者细路仔咧好中意食噶呢啲。 我的享乐时代 短短几分钟咧，当然讲下咧，近排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show 咧喺香港啊，或者好多周边地区啲歌手朋友咧。 我会嚟香港、啊、 报复式来港啊！嗱、啊，譬如你早两日你会睇到好多短片啦、啊，即系J同阿林宥嘉隔空对唱啦，咁、发现咧好耐冇睇林宥嘉噶咯，咁跟住咧好多你都知道我哋行业啦，好多人都会转发啲片噶嘛，咁又啊好睇、啊，跟住琴日咧就原先有机会都可以数出去睇阿卢广仲嘅，但我惊咧一睇咧就翻唔到神光，跟住又少咗一个 show 睇啦。不过即系越嚟越多呢啲 artist 嚟香港，再加上咧就系、是、韩国啦、南韩都有啲唔同嘅艺人会嚟香港啦。 日本都多咗 artist 嚟香港 啊！系啊，日本都多咗 artist 嚟香港啦。嚟紧、可能有机会有啲好劲嘅 artist 嚟香港、做 show 啦。 系啊， 咁当然你讲到 show。梗系有今个礼拜嘅重头戏系咩啊？ 系 十大中文金曲啊！系啊，嗱呢个都系庞大嘅 show 啦。因为我哋过往咧都好耐未翻过红馆啊，咁样佢强势啊翻翻红馆咁啊！ 哇，都真系好多年冇喺红馆做金曲噶 喎！哦，都耐啦，真系。我记得嚟香港电台工作以后咧，即都有好多 show 喺红馆做啦。当然，即系我哋间中都有好多 show 喺。不过你话金曲都可能起码至少啊吓，咁当然有 covid 啦，有疫情啦，咁好似有五六年冇翻过红馆啦。 之前都有好多唔同嘅场地都几特别嘅，例如有试过喺金蛋啦，跟住亦都试过喺会展九展有试过啦。另外咧就系马场系咪都有试过咧？ 你个年代啦，马场、 可能系。 太远古嗰啲， 新成分 I believe 嗰阵时候记得好似去马场啊， 系啊，好多嘅嗰阵时，咁啊，希望呢个 good show 啦，咁啊，每个 show 都希望系 good show 嘅，咁啊，记得啦，即系攞咗入场券嘅朋友仔啦，入场票嘅朋友仔啦，好多都系我哋听众朋友嚟， 系啊， 你一准时入场啊， 系啊， 系啊， 攞咗就梗系要入啦， 系啊， 好难得一票难求咧，嗰阵时我哋呼吁电话嘅时候咧，个电话线出烟添啊， 系啦，如果咧你话喂攞唔到、啊，因为即系叫做啊太多人打电话嚟，唔紧要咁啊！我哋电台都会直播翻啦，电视台都会直播翻啦，咁啊呢啲都记得啦，锁定个时间啦，系啦，咁就系呢个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啊！咁啊咁大嘅乐坛盛事咧，点少得你嘅参与咧？咁不过除此之外咧，其实点解我讲呢个享乐时代咧？咁我话心痒痒，其实嗰啲 Fushi Walk 啊，或者 Summer Sonic 咧，其实今年系好想去嘅。不过原来咧，我已经上嗰啲买飞网站睇咧。 一票难求啊！ 冇得卖啦，已经全部都系爆晒， 都系得翻啲即系嗰啲 冇啦，冇位啊，直情冇飞，直情冇飞啊！咁所以你唔好话喂 炒飞咯，所以就 系啦。依家你话听到主持人话喂都喂 Summer Sonic 都正、 啊， 几个唔同舞台，一个玩 hip hop， 一个玩摇滚嘅、啊，想去睇下得唔得？喂 ，sorry 啊，帮你哋大家 check 过啦。冇机会啊！明年请早啦。 有啲直头喺海滩搞添，真系好玩、啊。